打劫的把戏，企图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心妄想。奉劝美方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停止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做破坏中美关系大局的事，多做有利于两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4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1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7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系报6.2，跌3仙；腾讯控股329.8，跌3.2；阿里巴巴191.5，跌4.1；盈富基金26.4，跌2.5。友邦保险77.95，跌9.5；中国平安89.35，跌2；美团点评103.4，跌1.3；中国银行系3.1，跌3仙；中国铁塔1.62，升1仙；汇丰控股57.8，跌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127，瑞士法郎7.896，澳元5.339，加元5.887，新西兰元5.092，欧元8.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9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88美元，卖出1,46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就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红磡嘅宝麒利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你睇下，我买咗鱼蛋、鱼肉烧卖同埋肠粉做早餐啊！多甜酱、多芝麻、多豉油，嗯，好味啊！ 重口味就真啦！你知嘛？鱼蛋、鱼肉烧卖呢啲小食一般都含有肉类同埋添加剂，仲加咁多酱汁，真系唔多健康咯！ 唔通餐餐都清水杂菜咩？ 其实要食得健康有营养，都有好多选择嘅。你上去卫生署嘅活出健康新方向网站睇下啦！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 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火水， 哎呀， 呢个系我哋第几次重逢啊？ 已经第1000次啦，点解第1000次重逢，我哋都仲未擦出爱火花嘅？ 因为有我喺度，我系防火物料，我系唔会俾你哋重逢有火警发生嘅。 真太残忍啦，火水！ 要重逢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使用易燃物料，火警危险就大大减少啦。我系 Gladys 李正君。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6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四5上午10点到1点，3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继续 都几系凉浸浸嘅一个朝头早啊！ 嚟咯，16度，你谂下阿田嚟呢个年纪争咗几耐啊？仲系甜蜜16岁，真系， 但系嗰个相对湿度咧，就真系同阿田一模一样啊！ 唔系 ，Let her dry， 系啊，佢几 dry 啊？ 44啊！ 好啊，即系话今日嘅天气系桂花田啦，系冇？ 系啦，第一个就嚟咗好耐啦，嚟完咗好耐啦，一个就系现在进行式嚟 嘅，好 dry 啊！44嘅呢个相对湿度啊，吓气温咧16度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到现正生效。 系啊，冇错，所以咧而家应该就真系可以正式踏入呢一个咧，即系纯碌季节。应该冬天就可以都话俾你听啦，系啦，都好好好啦。不过我今朝一起身一抄衣柜嘅时候，就发觉有好多衫已经唔见咗啦。 点解啊？ 我相信系 因为上次个老婆执大执柜啊嘛，大执柜掉晒好多嘢咯。 轻描淡写就系同我讲咗佢， 其实你呢件衫都抌得啦，啲毛粒起到咁。 唔系咯，反而呢件佢唔抌。 即系你唔讲我都唔觉你讲错。哇，你毛粒起到上啲好似啲嬲嬲上到鼻一样喎、啊。你 我都唔明点解咁快起毛粒。不过嗰阵时我成日着， 你摸个手臂冇用嘅，你有个心口嗰啲。位起曬冇粒 喎，胸肌成日喺度運動咧，會唔會因為咁樣嘅關係 啊？你如果咁樣開心啲， 唔好意思， 嗰 個唔 係 胸部嚟 嘅， 嗰個係 你，嗰個係膊頭， 膊呢個位係講緊。 你做呢行嘅咩？ 係呢個位啊， 點解會呢個 肩周炎發到出嚟冇粒啊？你咁樣諗係咪機會大啲啊？ 咁我有機會可以有藉口去自己買衫啦。 哦，恭喜！ 係咪可以咁樣諗啊？ 係啊，咁你 miss 咗咧？上個禮拜 Black Friday 周圍啲嘢真係平到喊咁，但我忍到手喎。 忍到啊？ 因為我講咗噶嘛，我盡量要支持香港嘅消費啊嘛，所以咧 香港都有 Black Friday 嘅優惠啊， 有嘅，但 係 我 喺街行啦， 喺香港啊嘛，嗰、那個 Black Friday 咁啊係， 仲係啦。 咁點解你翻嚟仲買唔買？ 哇！咁其實而家周街都 keep 住長期減價噶啦， 都係 你要買嘅，有時間咪行下咯。琴日都有買到麵包，算唔算促進咗香港經濟？我買麵包買咗166蚊， 我爭啲想衝下完。係 啊，我都聽到啊，係啊， 160蚊。唔係你，如果你買一個月嘅，你贏。 我唔係，我買俾4個人食咯。琴晚晚餐咁啊， 有个即系好似有个西餐包咁样，跟住今朝大家嘅早餐咁样，另外又买多少少，爸爸好中意食嗰个佢有个小面包咁样嘅，咁啊爸爸好中意，咁即系一家大细都有啱，咁啊排队买噶嗰间嘢。 不过系啊，其实面包系好贵噶。 贵啊！其实我隔一日咧都要买成四五十蚊面包。 系咯，系啊， 即系隔一日咯，系啦。咁 但系买俾你自己食啫嘛，呢个价钱 系嘛？屋企啊，又系一家人食咯。 系 啲面包真系而家咧，起码到处都十蚊个。 系啊，嗱，圣诞气氛咧就喺住商场啊或者购物橱窗里边就涌现啦。我今日咧都因为咧久违咧好耐冇送个仔翻学咧，我喺学校里边都见到咧又有好多唔同嘅圣诞装饰啦，又有叫大家准备嗰啲咩圣诞聚餐啊，即系开始涌到埋嚟啦。即系如果你都想融入下呢个气氛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将每个人屋企咧当系变成一间学校咁样。譬如咧，嗱，譬如要准备定圣诞大餐嘅餐单啦，我见到佢咧贴咗嗰个叫做通告纸咧，就话啊陈小明同学咧就要负责做咩圣诞餐咧，咩菠萝肠仔啊、串烧啊、布甸咧。咁你话如果每个家庭咧自己都准备定一个咁样嘅即系小食清单咧， 都可以， 又可以咯， 可以分下工嘅系。 系啊，同埋咧嗱，我真系越嚟越发觉咧，你话如果屋企咧，无论你有冇细路都好咧。你当系一个幼稚园咁样咧去布置自己屋企嘅一啲日程啊，或者活动嘅话咧，我发觉你会好欢乐啊！譬如今日我翻到咧，佢哋就有呢一个咧，叫做咩化妆小天使咁样嘅一啲活动咧，佢将啲小朋友扮到好似一个早餐咁样咯，即系每个人咧就 边个做扮咩 小天使？即系我唔明晒呢 一 个。 佢着一件咧嗰啲戏服咧，系一个早餐嚟嘅。 有戏服嘅。 譬如桂花田咧就饰演咧两块面包夹住自己，跟住你咧就系扮一粒青豆，就着住嗰粒青豆咧嗰件 嗰啲 系啊，有个好简单。咁样咧就黐住两块蛋喺个身度咁样 咯。咁似嗰啲游戏嘅，即系话，嗱而家我要肠仔煎蛋，睇边个跑快。 系啦，咁样黐上嚟，咁啊几个小朋友，系啦就扮到一个早餐系列咁样咧，拿住啲刀刀叉叉咧，咁好开心噶咯。 系啊， 你咁样迎接，你谂下，如果你翻到屋企，你用呢个方法。扮到成條香腸咁樣迎接阿 Molly， 哇！佢幾開心啊，真係。 一仲舐你， 唔係啦， 佢食你， 佢梗係秒我啦！你扮香腸做咩啫？你冇得食噶嘛？嗱，但係我都真係佈置屋企啊，開心啊！我俾你哋睇下呢個咧， 你佈置咗啦？ 我佈置咗好耐 啦，佢放 假 之前已經佈置咗 我佈置咗呢個咧，就係我餐台嗰邊嘅一個。 哇！佢屋企真係大得好緊要，我就見到呢個角落咧，我仲以為話你做乜影人哋 office 個樣出嚟啊？ 都唔係 啦！哇！海景辦公室。 我俾多张连 Molly 啊，你话你嗰啲见到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已经添咗衣服 ，Molly 都已经成为咗圣诞女郎啦。等我一阵间摆上网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先。 好犀利喎，真系。 系啊，耐唔住都要去帮佢摆咧，几开心啊！ 系啊，嗱，不过咧，即系如果嗱，你咪有好多外国朋友嘅，你有冇听过咧？原来佢哋话咧喺。比利时同埋荷兰嗰度啊， 会点啊？ 即系去到咁远有冇 friend 啊？ 啊，冇乜啊，系啊。 佢话原来佢哋咧嗰度会有一个传统嘅圣诞打扮嘅角色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啲 costume 嗰啲咧。 系 嗱，我真系未听过。佢哋会有一个咧，我哋就叫 Peter Pan 啦。 系 佢有一个咧，我咁样译啦，叫做 Peter Black 咯。 哦，系咩嚟嘅咧？即系着咗黑色嘅 Peter Pan 啊？ 佢话原来咧，佢哋会系啦嗱 ，Peter Pan 都好似黑色 嘅 喎。 Peter Pan 唔系绿色噶，成精灵咁 样噶。小弟都做过 Peter Pan 噶，即系都我仲年纪细嗰阵。 唔系真系衬晒你 Peter Pan， 因为要肤色黑嘅。 唔系，我话你扮 Peter Pan 本身都啱啊，长唔大啊嘛，啱啊。但系佢话呢个所谓嘅 Peter Black 咧，原来喺比利时荷兰呢度一带咧系点样咧？佢话佢哋系会油到自己块面黑晒嘅。系啦，咁个样咧，我又睇唔到有啲咩咁，即系嗰个服饰咧，又睇唔到有咩咁特别。但佢话咧，本来咧就系想代表咧，就话啊嗰度咧就有啲即系。 系咪嗰个人系本身啊个姓系 Black， 跟住 Peter 咁咪叫 Peter Black？ 唔系啊，佢话系油到黑晒嘅。咁佢话咧，仲会跟住咧着住红红白白咧，即系嗰个圣诞老人嗰个原本个造型咧， okay. 就扮喺隔篱。咁但系咧，佢话原来系以前留低落嚟咧，应该就可能系似系扮奴隶嗰啲咁样噶。咁、 哦、 所以佢话咧，嚟到今时今日咧，即系有一啲风格咧，啲人就话喂唔好、啊。佢话如果你仲要 敏感噶， 系啦，仲要扮到這個呢个咧，就好敏感啦、嗯。但我又觉得咧，开 睇翻加拿大总理， 系啊，即刻出事噶嘛， 都出咗事啦。系 啊，但我就即刻咧，即系开个眼界咧，就系、是、究竟咧每年圣诞节咧，其实有几多即系世界各地咧，有几多特别嘅造型咧，我哋系未见过嘅。因为香港咧，你扮嚟扮去、 啊、 都系圣诞老人啊，圣诞老婆啊，小天使啊， 唔系啊，我都有噶。 系啦， 我试过扮咩咧？我试过扮企鹅。 嗯，咁都圣诞都系， 都可以 因为嗰个高度啊 size 得啱嘅。 咁應該係你做嘅好啲喎，真係。 佢做一隻 體型 嘅企鵝， 係咯，個體型應該 OK 喎，真係。 好俾心機嘅，自己要縫寶寶，即係講到明咧，係要自己整啲衫啊嗰啲咁樣咧。點知最終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嘅即係美術呢方面係幾負數噶啦。 佢執鼠精站啊， 係啊，所以趁住今日幾多號？今日都係三號咧。我哋如果可以每一日都諗一個咧得意嘅聖誕造型咧，為自己開心下、高興下。 其實我已經準備咗我哋聖誕節嘅。时候咧， 造型啊， 唔系啊，我已经准备咗，譬如有一啲特色嘅眼镜啦、帽啦、头箍嗰啲咧，系会带翻嚟同大家一齐庆祝圣诞噶啦。 好啊，你睇唔睇到我哋几欢欣啦、啊？即刻觉得高兴添啊！ 咁、你又叫人哋日日谂下着咩衫， 我咪话欢欣同埋高兴咯。 但你兼有诚意， 边份报纸最黑啊？我想抹佢块面啊！等你做 Peter Black 啦。 我想做嗰个肠仔煎蛋就 OK 啦。 我最中意嗰个歌好笑。 虽然是48%啦，而家升翻少少啦，我哋会陪伴你过呢一个干燥但系好开心嘅早上。You go go go go go go go 啊！系啊，我哋继琴日咧播唔到佢 Last Christmas 嘅嗰个版本咧，但我哋都继续有佢哋 Wham 嘅呢一个名曲啊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不过咧，而家真系咩？ 哇！呢、這个真系要我本身摆紧， 我都觉得应该 张相，我真系觉得 我同你都应该要停一停 咩啊？ 交代佢呢幅图画， 本来想讲香港航空嘅。 唔讲住啦，都有关嘅，都系飞 嘅。啊都系， 都系飞 嘅。但我想话，就算我俾咗个飞字，大家应该都估唔到阿田去画画，佢真系哇啲艺术造诣咧渗出嚟啊！ 话说， 我都系印象头先你讲 Peter Pan， 我话咪都系黑色嘅咁样，跟住咧， 我话 Peter Pan 点会有黑色嘅咧？ 两个都系绿色，咁我即系话啊系呢个系 Peter Pan， 咁我咁呢，跟住咧我又唔知佢个名叫咩名。 你头先点形容啊？你话咩头上有只角啊？ 系啦，有黑色嘅，下低又系识飞嘅，咁佢好似冇乜点着衫嘅， 系啦， 咁有条筋咁样，我唔记唔系好记得佢样。 跟住我同阿祖亮呆咗，咩嚟噶？ 跟住佢就选择咧， 年嚟 噶，等我画出嚟俾你哋睇啊！ 系 啦，佢真系。嗰啲叫咩坐言起行啊！ 系 啦， 佢真系画咗嘅， 画咗出嚟。我画完之后，我哋两个系冇反应嘅。我点估啊？ 其实本身我咧， 姜饼人咁啊，好似 本身我已经系受住我仔嘅公仔训练啦。我应该嗰个审美眼光已经系好渊博噶啦。 同埋我自己咧，因为咧都仲系画紧火柴之公仔嘅。我平时好少少人哋嘅画工嘅。但你去到咁样嘅地步，我真系忍唔住要冲出嚟。 佢头先攞俾我睇嘅时候，我同阿祖亮我望下，攞多次嚟睇下。攞啦，咁我 埋一齐啊！ 唔使啊，你先攞个张，我用咩嚟？ 其实阿典咧头先讲嘅嗰个咧，好似有只角啦。 攞嚟， 你哋影相，我唔使讲啦。 我一定要影低 啦。阿典话好似有， 举翻， 要连埋你个样啊，系啦。 哎呀， 佢话有只角啦，冇乜衫着啦，有少少黑色嗰啲红色识飞嘅。我睇咧就一只咧似姜饼人嘅豺狼。 你可唔可以揿翻你个电话，唔好变咗黑屏先啊？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嗰个公仔咧系两只。手好似俾人哋咧打劫，跟住佢会 打断咗只手咁样， 递举起双手，高举双手就诶、我投降投降嗰啲咁样咧。但其实阿天你自己话俾人哋知，你画紧嘅系乜嘢啊？ 我都系啊，大概 正啊， 我谂冇八成都有五成。 你真系肯定，你成个画咗个银行同匪，笠咗面具咁样。 所以话女人讲嘢真系唔好信啊，咁样都有八成定系五成啊，真系、啊。 老公话有折噶，我买一个珠宝有八折咁样，真系。 你话俾听，佢表征系咪一样有尖嘅耳仔？有啦。佢咪两只手高举有啦，跟住佢系咪中间有一截有啦，佢咪两只大眼睛有啦， 嗰个大眼睛，我未试过有一次咧做节目做到想除鞋双只脚塞入我个拍档只口入边度，但你头先仲话竟然坚持觉得系似，我哋不如就摆上网俾我哋嘅观众评下你，即系有角嘅就 系 小飞侠啊， 咁呢句叫咩名啊？ 佢咪小飛俠咯， 係啊，即刻好嬲啊！ 係啊，阿童木啊嘛，小飛俠阿童木呢個日本嘅首冢治蟲啊， 係佢叫小飛俠， 小飛俠啊，佢唔 係 叫 Peter Pan 啊，從來都唔係啊 ，Peter Pan 又唔係小飛俠啊 ，Peter Pan 亦都有可以中文係叫佢呢個都唔係叫小飛俠啊，都有叫小飛俠㗎 ，Peter Pan。 所以我嘅小飛俠咪就係諗呢個。 唔係啊，但你講緊嘅嘢同你畫緊嘅嘢係冇關係嘅，我想話俾你知，我依然都堅持你畫自己個畫得似呢一點啊。 即係我意思，我心目中嘅 Peter Pan 係佢咯。 小飛俠。Peter Pan 好似唔叫小飛俠噶喎， 都係小飛俠， 係咪叫小飛俠噶？係咯， 係咪咧？ 咁都冇理由咁樣啊，係咪？ 歌都有得唱得小飛俠 Peter Pan 係小朋友嘅老友記，呢個係講日本個版本定係外國個版本？小係咪我哋唱錯咗？ 如果你講得出有個 Peter Pan 嘅，咁點會係日本個版本咧？佢叫阿童木啊嘛， 系啊系啊 系 ，Astro Boy 啊嘛，佢系 歌都有得唱， 咪就系咯。点啊？我哋使唔使请关长过嚟讲翻一集咧？诶，动漫、卡通、日本啊、美国啊，起源分别。 唔系，我觉得如果系揾关长都唔够，我哋揾一个漫画家教下我哋点样画啊。即系连阿田，即系揾个专家嚟鉴证下。 我摆咗上网啦。 系啊，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系啊。阿田话系啊，你有冇写埋呢一句啊？ 表 征好啊，讲唔到落去啊！我想揾翻只歌咧，放咗佢就算数啦。 因为我自己咧，我即系画画，平时都唔讲噶。本身谂住摆 Molly 嗰张相咧， 摆咯， 唔得，你呢张赢咁多， 我冇赢嘅，我得豺狼啫嘛。 其实我觉得系啦，即系有豺狼嘅感觉啊，仲要系好似即系豺狼系担住一条鱼嘅。呢个我见到嘅，已经即刻见到咧，我哋有一啲嘅听众佢哋嘅留言噶啦， 系好好 啦， 系啊，搵紧都轻机啊，佢俾阿田都搞到轻机啊，真系。 咩啫？唔系因为我心啊，呢个唔系小飞侠咩咁样？ 有有有有。 你讲开Peter Black 噶嘛？咁我话呢个咪有黑色咪啱咯。 好好啊，好，我哋再重新介绍一次，嗰个系首冢治虫老师成名作品《小飞侠》，叫做咩？铁臂阿童木。 好啦， 系 啦。 而头先你讲紧嗰个咧，系啦，就系绿色嘅 Peter Pan 嗰个咧，系喺 Neverland 里边出现嘅，真系。 嗱，我哋嘅听众讲啲乜嘢咧？佢就系有人赞你嘅，咁你睇下呢个系直线定曲线啦？几好啊，有手有脚都似啊，呢个系 Owen。另外咧，亦都有。有阿 Christina 咧就咁讲，诶，打劫喎佢俾人咁样，因为佢就举高双手。大家想一到咧阿田咧佢精彩嘅画工嘅话咧，即刻上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度啊！连香港航空都唔讲得。 我再考埋你啊！咁彼得与狼里边嗰个彼得系咪就 Peter Pan 啊？ 咁又唔係嘅，應該 你一次過話曬 Peter Paul and Mary。 和你一起去飞，你住的世界给我已经显得另类，童年太完美，纯洁的像一片落叶，永远不枯萎，就停在童话那一页，一天另一夜，故事永远没有终结，我多么陶醉生命另外有情节，我不想长大，现实太复杂，但没有了牵挂，你最显得你无暇，告别了 Peter Pan， 有一只我心会我不安，少了一对翅膀，好像就少了逃脱力量，亲爱的 Peter Pan，从今后一个人在世上面对风雨大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继今年八至十月的三轮纾困措施之后，会在短期之内推出第四轮纾困措施。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经济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进入严峻局面，昨日公布的十月零售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跌 24.3%， 是历史以来最严峻，亦都预期失业率会由现时低企的 3.1% 再上升。林郑月娥话，早前三轮措施动用200亿港元，即使预计今年或者未来一两年公共财政会有亏损和赤字，但推出纾困措施正正是用好过去累积的财富和盈余。他话已经要求各司局长除了止暴制乱和全力支持警队，亦都要求为局内有困难的界别提供协助。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发言的时候说，澳门回归20年来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旗帜鲜明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张晓明说，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牢固树立一国意识，旗帜鲜明维护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积极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在2009年顺利完成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立法任务，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在去年设立由特首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张晓明又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香港航空股东之一海航控股获公司董事会同意，向由八间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贷款共40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海航控股和属下航空公司的经营支出。空勤人员总工会理事兼职工盟主席吴敏仪批评，自11年前金泉航空倒闭以来，政府没有高瞻远瞩，订立航空公司倒闭的预防措施，建议在买机票的时候征费，或者发出牌照的时候要求提供保证金，保障员工和乘客。他又表示，港航似乎能够松一口气，但关注港航能不能够按空运牌照局的要求，保持半年营运的资金的现金流水平，不能够掉以轻心。一名34岁男子怀疑驾驶电动滑板车失控，堕地受伤，送院之后伤重不治。 事发在昨晚8:40，事主在吐露港公路单车径驾驶电动滑板车往大埔方向行驶，期间发生意外，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0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2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8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2跌1仙，阿里巴巴192.5跌3蚊，腾讯控股330.2跌2.8，盈富基金26.5跌1.5，美团点评103.5跌1.2，中国平安89.75升2毫，友邦保险78.25跌6.5，融创中国41.85升1.05，汇丰控股57.9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2，加元1.33，新西兰元0.65，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8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13,6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51美元，卖出1,46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啦，去屯门方向近住顺达街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比较车多噶。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顺达街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啦。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咧就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红磡嘅宝麒利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1989年，超过20,000名美军突袭巴拿马，他们的目标就是巴拿马的军事独裁者诺列加。诺列加出身寒微，后来成功加入军校，从此扶摇直上。但为什么有人会说他只是一个披着军服的黑社会呢？一直得到美国撑腰的诺列加，最终因什么事会被美军拘捕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来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这么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 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啊，风头火势，我啲听众真系回应得好好嘅。我嘅画工加豪仔嘅嗰啲歌艺啊，犀利啊，可以拍手掌啊，双轨拍门啊，系啊，佢成日话自己都好想唱歌唱得好，但系从来都冇谂过去学唱歌，佢学吉他都唔去学唱歌，点解咧？因为佢嗰份自信心有喺度嘛。逢星期五大家都啊都唔使逢星期五啦，其实行日一至五大家知道我听节目都听到佢。佢嗰个响亮嘅歌声，嗰、那个吓几咁走到个咁高音嘅震音，哇犀利啊！佢系边个？佢好中意唱歌，觉得自己唱歌好好听嘅曾志豪。 首先，对于我能够同你嘅画工相提并论咧，本人系深感荣幸噶。我哋应该都系可以并列世界九大奇迹噶啦。我哋再加埋落去嘅话，而我要再强调一次咧，我并唔系觉得自己唱歌好听而唱歌，反而系我想精益求精、勤加练习，因为我深信 practice make perfect 呢个道理。由于你哋觉得我唱得唔好听，我更加要多加练习啊，系你哋逼我噶咋。咁如果我哋话你唱歌好听呢，哦，咁如果你哋都觉得我唱歌好听，我梗会继续唱落去啦，係呀，点都会唱呀。嗱，我真係要讲一单呢好不幸嘅意外，好罕见，真係估唔到，你以为寻找快乐，点知去到最尾呢，争啲就乐极生悲。嗱，记住係争啲乐极生悲，我都揾过度过嘅，如果唔係呢，我都唔敢乱讲嘅。嗱，呢单新闻呢係嚟自呢喺墨西哥㗎啦，真係都比较少见下。咁话呢，有一个英国人呢，佢哋就去到墨西哥旅行嘅时候呢，就个十岁嘅女女呀就参加咗一个呢好常见嘅旅游活动，係咩呢？就係同海豚呢一起游水。咁呢个活动呢，嗱，即係大家去亲唔同嘅地方，唔单止係香港啦，可能你世界各地呢都有一啲同海豚呢一起玩啊，有啲就话合照啊、畅泳啊，又俾你锡锡啊、摸下佢啊，有啲甚至乎可以骑上去玩啊，咁样。总之有好多呢啲活动嘅。咁呢佢就话有专业教练带领之下呢，就会同海豚一起游水啦。咁好开心喎。咁点知呢，个开头就好开心，后面就变咗好担心，甚至乎个阿妈争啲就会好伤心。因为呢，当两条海豚呢同呢一个呢女仔呢玩緊嘅时候呢，突然间不受控制係咁撞 Alex 呢个女仔喎。咁甚至乎呢就咬住咗呢佢隻小腿。做咩呢？企图将佢拖落个水底嗰度。咁一边嘅教练呢已经系咁喺度吹口哨啦，即係就落指令呢，但係海豚呢都冇理到佢。佢话好彩呢，所以点解我话呢係即係大团圆结局嘅，如果唔系我都唔夠膽攞嚟咁样讲法。佢话好彩个教练呢就有机会搵到个即係机会呢，一个空档呢就将个女仔呢掹返出嚟。而咁啱呢个女仔呢亦都捉住咗呢一个浮喺水面嘅一个呢嗰啲即係浮板呀。咁先至令到佢呢就唔会浸亲呀咁样。嗱，事后系冇事嘅。不过呢，嗱，佢小腿呢就留低咗呢海豚嘅咬嘅伤痕呀。即系而家根据报纸形容咧，系一个深深嘅伤痕，即系话都几咬得入嘅。咁我哋见到咧，即系嗰张相咧，嗱，即系我哋如果当系一个增长知识嘅话咧，海豚咬人佢会留低乜嘢嘅伤口嘅咧吓？嗱，佢而家冇事嘅，咁所以咧你讲起上嚟咧都仲好似可以轻松啲。佢咧真系估唔到，原来海豚咬人咧，佢唔系好似我哋一排牙印咁样个，佢一条一条咧。打横平衡线咧，画咗条斑马线出嚟咁滞嘅，可能系因为咧佢不停咧又咬又合，又咬又合咧，佢只脚里边咧真系有一条条咧直线啊，弯弯曲曲咁样咧，有啲啊直，有啲啊弯咧，就平排咁样咧印喺佢小腿嗰度。嗱，呢个伤口相咧，我觉得系好应该咧大家警醒嘅，因为点解咧？喂，真系我哋人类永远都系用咗我哋咧以人法嘅角度咧去理解大自然嘅生物嘅。譬如我哋就会觉得咧，海豚系好和蔼可亲啦，系好友善啦，系人类嘅朋友啦，佢唔会伤害人啦。而相反咧，大白鲨咧就系邪恶嘅，就系坏蛋嚟嘅，杀人鲸咧呢啲就系反派嚟嘅咁样。喂，但系其实海洋世界从来都唔系咁噶，好多海洋学家都话俾你听，鲨鱼其实咧唔系想象中咁凶残嘅，佢哋好美丽之余咧高智慧。是啲史匹堡电影咧拍得佢恐怖啲啫，嗱，调翻转啦， 你会唔会觉得天使一般嘅海豚点解佢都会发嬲呢？咁咪就因为佢系海洋生物，又或者咁讲，佢系一只生物，系一个动物。每个动物佢都有自己嘅情绪高低起伏，你唔可能咧觉得佢永远都系咁咧笑口噬噬噶嘛，系咪？我哋再好嘅即系和蔼可亲、善良嘅人啊，都有偶然雷霆发怒嘅时候。嗱，你仲要谂下海豚，佢同你做咩咧？咩同你一齐畅泳啊，俾你锡锡啊？你咧就一日去一次，你梗系好开心啦。嗰只海豚咧一日可能招呼咧十几个人。咁你而家嗱，如果我哋用以人法去代入嘅话咧，咁你谂下啦，日日都有人走埋嚟要你同佢锡锡，又要俾佢骑喺你个身度，有嚟有去，有嚟有去，系佢有俾钱，但系啲钱唔系俾你嘅，啲钱系俾咗你老细，然后你老细又买嗰条鱼又喂你食嘅啫。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谂嘅话咧，其实佢哋有情绪咧。都好正常啊，系咪？佢都不能够即系想象系逆来顺受噶嘛。甚至乎啊，你如果你再以人化啲，你话佢唔会攻击人嘅，嗱，咁你觉得佢会唔会只系想同你玩呢？喂，都可以噶、啊。譬如我咧屋企嗰啲僆仔咧，细嗰个母性噶嘛，佢想同你玩嘅时候咧，佢手上拎到啲咩咧，佢就哼落你个身度咧，佢可能觉得咁样好好玩嘅，分分钟海豚佢都唔知道、啊，见你同佢玩得咁开心。佢以为你都识游水识潜水添啊，会唔会因为咁样咧？佢又咬你拖咗入水底里面咧？嗱，总之有好多个原因。但系如果你话咧，你要怪罪呢条海豚点解你会攻击人嘅话咧？嗱，我哋反而咧应该谂一谂，就系、是、其实条海豚佢系咪都身受其苦咧？系咪都好惨地困喺嗰个即系水族馆啊，或者个表演场地里边冇足够嘅休息咧？系，既然我哋要以人法。既然我哋咧要用咁多主观人类嘅感情咧投射喺海豚上面，咁又冇理由所有嘅感情都净系偏帮自己噶。我哋都应该要公平啲。佢系我哋嘅朋友，但系呢个朋友会唔会都有攰嘅时候咧？系咯，唔使闹佢住嘅，安慰下佢先啦。风头火势，暂时佢就可以避过一劫。因为在画工和唱工之间暂时未有人讲起他住。我希望很快就会暴露出他和我们一样那么高的艺术修养和水平。我们等着你啊，黄耀祖。 讲到呢度呢，我尽量会讲少啲嘢嘅，因为讲真我都知道自己呢，哎呀，嗰啲一技之长呢都係相对地比较短嘅，同我身形一样啊，所以其实呢方面係你哋未发现到嘅啫，我好多嘢都好渣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琴日咧就走咗出嚟讲啊，话今年咧到我哋香港嘅经济环境就转差啦，政府预计啊有机会会录得啊一个财政嘅赤字出现嘅，啊15年以嚟首次咁样话，咁啊仲搬咗一大堆嘅数据出嚟嘅，或者啊呢几个月嘅社会运动啦，导致香港譬如喺旅游业方面啊、各方面啊、零售业啊有几大嘅影响咁样嘅。嗱，我睇完一个综合嘅报道，因为揸住好多份报纸喺手啊，我见到有啲嘅数字咧，大家咧就未必会变成咗即系个重点咁样去睇嘅，但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其实琴日其中一个咧就系本港零售销售数据啊，已经系连续跌咗9个月噶啦，冇错系9个月嘅，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咧未必可以赖晒社会运动，我更加咧想觉得咧，即系有啲嘢我哋要学下一个朋友啊，如果我哋真系出现呢个财政赤字嘅话，学下佢啦。學下成哥啦，好唔好啊？嗱，成哥咧之前咧就已经讲咗呢个应急钱啊，就会攞出嚟咧就帮手啊，支持一下一啲本港嘅中小企啊，度过一啲艰难嘅时候嘅。60日之内已经咧申请咗嘅朋友有好多啦，佢总共咧就话会派10亿出嚟噶嘛，已经帮咗咧27000个中小企啦吓。第一样嘢要学成哥系咩呢？讲得出做得到，因为真系快靓正啊！第二样嘢就系点样可以快靓正地咧，已经可以即刻俾到一啲嘅帮助啊！就系、是、我哋香港嘅一啲嘅中小企啦。可能你哋都会话之前就话要帮嗰啲饮食业啦、零售业啦、旅游业啦，同埋一啲固定或者系流动嘅小贩啊，总共咧就有一个9亿元嘅资助嘅。咦，仲有1亿、啊，琴日咧佢就宣布埋啦，最后咧呢个第三期嘅应急钱啊，就会系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大家即刻谋住啦，呢1亿。有哪一些朋友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啊？ 佢就咁讲啦。佢话咧合共之前咧头嗰两期啦，收到有43000宗嘅申请嘅，预计咧最终咧就会有27000间嘅中小企同埋小贩经营者咧会受惠嘅。第三期系点样咧？好简单嘅啫，第一、第二期你哋合资格但未得到一个资助嘅申请者，就会用电脑随机抽签嘅方法咧发送啊，每一个嘅提即系嘅申请者有机会咧可以得到30000蚊嘅资助。你谂下。成哥在60日之内不单止讲得出做得到，还要快靓正，连我们香港人经常都有那种搏一搏看看抽奖抽不抽到的心态，他都满足了大家。你说如果我们当陈茂波先生他现在讲出来这个财政赤字呢，有一些新的措施想帮下香港人的，例如有提到呢分期交税会不会有一个的可能性呢，另外也有讲到电费啊、差饷的津贴这样的。所以我会说什么方法都不紧要，香港人帮返香港人嘛。如果可以学到好像成哥这样讲得出做得到快靓正，还可以令到大家呢快快脆脆拿到的话呢，这样就最重要了。风骚快活人里面的风头火势里面要介绍这位的朋友，他一直都在这个画坛上面没有留下一个名字，并不是说他的画工不好，讲的只不过他个人比较低调，但我们今天逼于无奈，被阿祖和豪姐逼他要变高调，他的画工有几出色，大家就上我们风骚快活人的面书专页看一看、我们的画神啊桂花田。 不是，我就是很庆幸他不用提供那些什么通缉犯嗰啲画像咧， 你佢只眼佢有眼嘅，佢有眼嘅。 即系你谂下，你画完呢个之后咧，你揾国际刑警都揾唔到呢个人出嚟， 揾埋Tom Cruise 帮手都唔得掂。 唔系Tom Cruise，佢就话俾你听点解佢个戏叫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要用眼片嘅话，人面辨识你试下咪试下揾唔揾到啊？ 之前咧画过一幅画，画个地图啊，个赞我画得靓噶。 地图 系啊， 但系其实你本身唔系想画地图嘅。 唔系，我之前画地图。剛才我透过真的不够十秒的时间，就是画了一个这么 draft 的一个叫做我所谓的我眼中的 Peter Pan， 不够五秒，不够十秒啊，画咋？大家想点、啊？其实想个朗出来嘛，希望大家守下流程啊。咩啊？ 我可唔可以讲咩啊？我试下俾多一分钟你啊，睇你跟住画出嚟有咩大分别啊？ 应该会好啲。嗱，我哋坐车嘅时候，咁如果有安全带，我哋要佩戴，系咪？咁啊，踩单车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戴翻个头盔同埋护膝。咁啊，目的咧都系想保护使用者嘅啫。啊，系啊，当然啦，驾驶或者使用嘅人咧，都系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嘅。今日咧睇到一单新闻报道咧，就话有宗嘅意外死亡个案啦，就话咧，琴晚啦发生咗有一个34岁嘅男子咧，佢喺大埔吐露港花园区嘅对开一条单车径，咁喺度踩电动滑板车，佢唔系踩单车，咁佢其实有朋友同佢一齐去嘅，咁但系咧期间咧就佢自己自行行先啦，咁但系冇几耐咧，嗰个电动滑板车就失控。咁啊，自己炒落地下，佢头部咧就跌咗落地下先，咁啊重创，咁送院之后咧就伤重不治嘅。其实早阵子咧都有啲类似嘅个案嘅，都系用呢个电动滑板车失控啦，出咗意外啦，嗰个人都系重伤不治嘅。真系咧不幸嘅事啊，一宗都会嫌多。咁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咧，电动滑板车咧即系咧电动可移动嘅工具，即系咩啊？即系属于汽车啊，所以运输署系唔会咧为呢个电动滑板车咧登记啦，同埋发牌嘅，咁啊，咁唔登记唔发牌，咁点啊？咁系，咁即系其实咧，如果真系大家使用嘅话咧，喺道路啦，又或者系私家路上面咧，使用未登记嘅汽车咧，嗱，因为佢已经将佢归类埋喺汽车嗰度啊嘛，咁咧其实系违反咧道路交通条例啦，同埋简易程序自序条例嘅，咁啊最高咧刑罚可以罚到10000蚊啦，又或者监禁12个月嘅，咁啊佢话咧真系因为点解要咁严谨咧？因为其实佢真系电动，如果大家有见过嘅话咧，见过有街人使用咧，其实譬如嗰啲风火轮啦，或者啲电动滑板车，其实佢嘅速度都真系几快嘅。有时喺行人路上面咧，系见到有人踩住啲车咧，你系不为意咧，佢好快啊！系咪有人唔系行紧去踩紧嘢？但系踩紧咩咧？好快！当你谂嘅时候，佢已经喺你身边擦过啊！系啊，速度都几快，咁所以咧。 真係如果你係使用嘅時候咧，可能都係已經係違法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哎呀我唔咩嘅，咁唔該你都帶翻啲保護工具啊。咁都係唔建議大家使用，因為都真係唔係合法噶嘛。因為都有一定嘅速度嘅，希望即係建議大家咧唔好再去買呢啲呢啲用品嚟用啦。如果係要玩嘅，咁你去踩單車啦。踩單車其實都係一個好有速度感啊，係一個好開心嘅事。不過踩單車都要唔該大家戴翻個頭盔。戴翻个护膝，适当嘅时候即系定期要 check 咗你架个车嗰个 brake 即系个 brake 咧系唔系可以安全地使用的。如果唔系咧，万一有咩时候失控咧，头落地真系个意外可以好高噶。希望奉劝大家，如果有嘅时候禁止你身边嘅人，喂唔好用啦，真系安全至上啊！ 是迟疑，连吻别也要隔着玻璃。我等你，在我指缝间远离去。这城市太过拥挤，满座的爱情电影，我用力。推不开回忆，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在那微寒的夜，寂寞来袭，最好是屏住你的呼吸。哦，担心。我的担心，你就这样放心，我却如此愿意，竟然愿意用白天，用黑夜，用思念，用着你。 陈洁仪嘅担心啊，嗱，今个朝头早咧，还我哋都玩咗咁多唔同嘅游戏啦，主要都系画画啦，有啲 challenge 出咗嚟啦， 系， 不如我哋咧 有啫， 有，我哋不如咧延续落去， 点啊？ 原来网上面咧有一个挑战咧，几得意，叫做咧凳挑战啊 ，chair challenge。 哦，好， 系啊，你唔知道有冇见过咧？ 我冇听过，冇见过。 佢话咧好适合我哋玩嘅，点解咧？可以为桂花田平反。 哦， 佢话呢一个挑战咧最大嘅特色系咩咧？佢话男人大部分都失败， 系 只有女人会成功。 系 啦， 同画画有关 系 噶？ 唔系， 哦，同张凳有关 系。佢张凳系点样做咧？我一阵间都可以试下咧，喺个新闻中间休息，睇下有冇机会做到一次。 系， 佢系咁样嘅，即系各位啲心机嘅听众咧，你都可以喺 office 度可以简单试下，即系唔好俾你老细见到啊。佢话咧，你面对住埲墙， 哦， 面对住埲墙， 系， 跟住咧，你本来就贴住埲墙嘅，跟住褪后两格。褪后两个脚掌位，唔使企喺度嘅，企喺度嘅。 你讲啊，我哋讲，我而家即刻试下做。 譬如你企喺度，你对住埲墙啦，本来你贴住佢嘅，咁但系咧，跟住你就向后咧就褪两格。 要有凳啊！ 系啦，要褪咗两格先。咁跟住咧，就喺你而家同埲墙中间个罅隙嗰度咧，就摆张凳。咁然后咧，系啦，太重啦，我惊呢张你真系拎唔起，真系。系啊。 我要攞凳啊！ 要攞凳啊！咁然后咧，你就要咧弯腰九十度，弯腰九十度，然后拎住张凳。拎起佢啊！ 哦，佢做到喎。 咦，你做到喎？点解？系哦。 点啊？ 做到唔好嘅，原来。 你讲晒啦，咁而家。 因为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啊，唔想知啊。 佢话大部分嘅男人都做唔到噶， 因为腰比较硬系嘛。 唔系啊，佢话因为男人咧通常高啲，重心高咧。佢话女人重心就低啲， 咁就点啊？ 佢话女人通常都做到，但唔系，点解佢话咧个个女人都做到，系男人做唔到嘅啫？九十度 其实我喺 个 旮旯底度都摄住张纸丝巾嘅， 咁然后就要将佢举起咯，然后将佢举起。 但佢举起个方法同我举起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啊！你见唔见到啊？因为我 系 向上，佢系。 系啊，佢要挺举啊！你试多次睇得唔得？ 但系呢张凳， 我都话呢张，呢张好啲， 都唔得啊！ 我哋碌碌凳嚟， 呢张碌碌凳嚟嘅咩？中间都碌碌凳。 我哋一阵去隔篱。 系啊，佢话佢，因为佢声称真系咧，大部分嘅男人都做唔到噶。佢话男士一定不举。只有女士先可以抬得起， 证明啲咩咧？ 佢就话同重心有关咯。嗱，我哋一阵试下挑战椅子，睇会唔会为桂花田攞翻啲 face。 能够松一口气，但关注港航能唔能够按空运牌照局嘅要求，保持半年营运资金嘅现金流水平，不能够掉以轻心。一名34岁男子怀疑驾驶电动滑板车失控堕地受伤，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事发喺寻晚8:40，事主喺吐露港公路单车径驾驶电动滑板车往大埔方向行驶，期间发生意外，送往大埔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9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33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4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1跌2仙，阿里巴巴192.1跌3.4，腾讯控股330.2跌2.8，盈富基金26.5跌1.5，美团点评103.5跌1.2，中国平安89.95升4毫，融创中国41.75升9.5，友邦保险78.25跌6.5，小米集团8.98系升5。中国银行3.1跌3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1，英镑10.129，瑞士法郎7.893，澳元5.342，加元5.887，新西兰元5.093，欧元8.671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1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9.9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28 点，跌201点。港金现价报 13,660 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62.09 美元，卖出 1,462.4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月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啦。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提一提你啦，大学站而家仍然关闭噶，咁同埋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系暂时关闭噶。咁而轻铁嘅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啦。761P、751同埋614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咧都系维持不变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石咏丽 Suki S、 黄贤、 许靖允、 谷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啦！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掌门人啊，我哋今集嘅节目呢不停要玩呢个游戏呢，头先我哋喺呢个。 你俾奖金比例咪㗎，我哋都冇。 我哋有听众嘅 like 就我哋嘅奖金囉。头先我哋喺新聞中间呢已经试咗一次啦，即係尝试玩呢个 chair challenge， 就以子挑战咁样呢。 即係估唔到喎，我哋公唔公布住我哋头先嗰个情况。 我哋系咪而家你想再试一次？ 我都可以试一次，即係 拍个 live 俾大家睇下。 因为我哋就咁讲呢，一个 chair challenge 呢即係喺外地咁流行呢，亦都点解成日会话 女士就做到，男士就一定做唔到咁样嘅。但我哋三个试过，我哋破咗人哋个定律。 我哋啲结局有啲唔同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嗱，所以我都可以咧，直情咧用一个片段嘅形式，就教埋我哋嘅听众 可以点样玩呢个游戏。 就嚟圣诞节啦嘛， 一 啲无伤大雅嘅圣诞机，大家 可 以一齐玩下。 我首先咧就已经将咧有关呢个新闻咧就摆咗上网先，咁起码大家咧有个底可以望一望嘅。 知道发生咩事？ 系啦，咁然后咧，我觉得横掂都系咁啦，咁就不如我哋咧就嚟一个咧。Chair 嘅Chair Challenge 嘅 live 版啦， 系啊，即系你 live 俾人哋见到，咁系咩？ 系啊， 几有意思啊！ 冇嘢噶，我哋而家就 嘢先啦，我 哋 OK 嘅 ，OK 嘅，我哋而家委托，我委托我哋两位嘅专业朋友， 好， 主要就系黄耀祖同埋郭花田啦。 嗱，首先咧，我哋头先阿豪姐就话咧，呢个 Chair Challenge 咧，男士系做唔到嘅， 我而家开始啦， 早话俾大家知，究竟男士系咪真系一定做唔到先啊？ 我嚟呢度会遮住咗啊！嗱，因为咧佢我哋要去埋边墙咧，你系咪要褪过啲啊？ O K 嘅，睇到嘅，睇到嘅，系啦。 睇到啊，竟然睇到。 嗱，我哋咧逐个步骤讲先，咪拎开张凳，好啦。首先咧，我哋而家见到黄耀祖咧，佢就贴住埲墙啦。咁啊，如果想睇 Facebook Live 嘅朋友，而家睇到啦。 我使唔使一齐做啊？不如。 你咪分开啦，分开啦，影唔到你庞然大物啦。嗱，咁咧系啦，咁啊贴住埲墙之后咧，阿祖咧就要将自己咧褪后两只脚部位。 系啦，我哋好准确噶喎， 系啦，一只、两只，啱啱好。哇，见到你黄色。 人哋知咧对鞋咧系你哋两个。 睇到啦，黄色芥辣黄啊，好靓啊，好啦。咁然后咧，你就要九十度弯腰先，九十度弯腰个头咧，嗱佢要贴住嗰埲墙噶噃，因为佢话咧呢个系重点嚟嘅，头要贴住埲墙。好啦，咁然后咧就会举起嗰张凳，先第一个动作。 有咩想讲啊？黄耀祖。 哦、我冇特别嘢想讲 、 如果有啲咩事嘅话同我爸爸妈妈讲 I love you OK Molly 呢使唔使交代啲狗粮摆边啊 唔使佢自己识搵 OK 好啦咁而家呢先将张凳呢第一个步骤将佢举起呢贴近自己嘅心口先系，你系成功咗嘅嗱，大家 hold 住呢个啦，呢个好成功啊！但系呢个 challenge 未完噶，好啦，第二步就要将佢成个趌起身啦，请你趌起身啦，俾佢趌起身啦，佢唔够长啊，冇计啦，你尽讲啦，趌起身得唔得？听到噶，你讲啊，听到声噶。 我举紧，我举唔起啊！ 真系举唔起啊！哎呀，阴功啦！ 向下跌嘅， 尽咗力噶啦，已经真系嗱，我哋呢边阿桂花田遮住咗，哎呀，挡住咗佢。 帮帮你。 系啦，好，而家俾佢，你锡咗佢一啖啊？做咩咁样？ 我仲因为我唔知点解我仲向下跌嘅时候咧，我冚到个下巴。 我想问下头先你发生咩事？点解你趌唔起身？ 头先嗰阵时，你一起起步嗰阵时咧，我硬系觉得我自己咧可以举得起噶嘛？系咪？当我贴住咗个心口。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嗰个嘅力度咧，硬系好似去晒个头壳顶度，我只脚咧好似双脚发软咁样啊，变咗咧就唔得啦。嗱，男士嗱，我就达成咗呢个 chair challenge 嘅一半啊，就 系 我做唔到嘅。咁佢哋话个个女士都做唔到，咁究竟阿田麻烦你面壁先啦，咩都冇讲。 系啊 ，OK， 嗱，我哋又再到桂花田啦，而家。好嗱，我哋而家咧直播现场咧就轮到桂花田姐姐咧贴住埲墙夹咗两个脚位未？好啦，两个脚位啦， 做得好精彩， 好 准确 啦。然后咧，你就要将自己嘅头咧，又系九十度弯腰先。 系， 跟住咧个头， 将个身九十度弯腰。 系啦， 头就要掂住埲墙。 头掂住埲墙，好在佢今日着件衫咧，无论佢九十度定一百八十度都冇问题嘅啫。 所以好开心啊！ 好开心，贴咗啦嘛。 系， 好啦，跟住咧又系啦，两只手举起张凳，第一个步骤先 贴住个心口， 拉上你嘅心口先。系啦，哇，好轻松啊！呢位女子选手 ，Chair Challenge 就话女士咧，跟住就可以 冇啊！快啲啦！嗱，好啦，趌高，唔系趌高，举起， 举张凳， 举张凳，快啲， 好， 快啲啦！ 跟住就准备起身， 一二三，起身，起身，起身啊！起身啊！ 哎呀，一岁就不起啦！ 佢哋话女仔系做到噶呢个挑战， 但系你过嚟讲下先，点解唔得先？ 唔到身噶！ 我哋睇头先咧，不论系外籍嘅女士咧、台湾嘅女士咧、日本嘅女士咧，睇嗰段片段嘅时候咧，都系做到嘅。 点解你起唔到身啊？ 香港嘅代表除咗你画功奇特之外，点解你做唔到？ 我头贴得太实咯， 你觉得系贴得太实？ 我试下一阵啦，有少 magic， 我可以做得到。 你而家即刻去啊，唔使讲咁多噶。你讲到有 magic 咁劲，系咪先？好，系啊，系咪？即系俾佢表演咯，系咪？嗱，讲到咁有信心，系咪？系咧，权威性出错，话俾你知系咩啦？好，试下。好贴住个心口，嗱佢话有 magic 噶，个 magic 就 系 一套冇变过啊！点 解咁噶？喂，人哋明明话咧，如果系男仔做就做唔到，女仔做就做到嘅，真系。好啦，而家我决定亲自出马，有呢个体操小王子之称嘅我啊！ 你你阿祖，你可以去嗰度嘅喂。 我唔使，我 OK， 我喺呢边，我负责揸机啊吓，你我帮我带住个。 你去嗰度啦。 我去那度做咩啊？ 你个影佢啊！系啦，去嗰度我有现场讲。嗱，曾志豪咧，而家你示范紧咧呢个系啦，又系褪后两步啦。咁跟住咧就系咧嗰个未够九十度，再落啲。系啦，啱啊，贴到实系啦，跟住攞张凳咧就摄喺佢自己的空间中间，贴到实啦吓。好啦，一二三，举高，好嚟啊！佢系咪有贴实个头噶？ 好实喎，你睇下 嗱，按佢，按佢贴实贴实。 我想我头先个角度咧，系咩都睇得好清楚噶，100%。而家但系对唔住，啱啱个镜头就 close up 咗喺个 pat pat 个位置度，我都觉得有少少尴尬。系啊，no need 啊，唔该晒啊。但系佢系好出色地嘣一声，你睇下，佢咁就起咗啦。 系咪？ 是 你头有冇摄到实噶？ 佢有啊，头先我都话有啊，但系唔知点解啊。所以咧，你见到啦，嗱，我喺呢个节目里面咧系唯一一个正常嘅人，因为咧嗰、那个诶，点 解会咁样噶？ 个 chair challenge 咧就系话咧，男士系应该做唔到噶嘛，咁我做唔到咪即系正常咯。另外你做到，即系你系 到， 你天生异品啊！你 女人，但系咁佢咧， 佢唔系人咯。 咩女人你做唔到咧？点解？ 因为证明佢。唔系人啊！ 系啊，嗱，我哋一阵翻嚟话俾你听，究竟佢个原理系乜嘢？ 佢应该未揾歌噶，你俾我揸住个诶电话先啦吓。系啊，大家都比较忙啊吓。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头先话咧 chair challenge。嗱，我哋三个咧就真系挑战咗一个咧，大家估唔到原来会出现嘅结局啊吓。但大家挑战完系点咧？非常欢迎大家将你哋嘅相啊、你哋嘅影片啊，同发摆翻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嗰度，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咁啊嘛。 我发现啦！ 你发现咩啊？ 唔好咁远。 你披头散发，唔好行咁近，系吓亲啲人啊！真系，系圣诞都未到，我哋嚟就嚟农历七月咁样，咁算咩意思啫？咁样 啊，近啲咧可能 OK 啲嘅。 系一阵试下啦， 系好啦，嚟啦嚟啦，听首歌先，听首歌先啊吓。 原谅我意志，鼓起我勇气。前面去，再创传奇。从没有计较是否好天气，下决心再要逆风飞。又再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飞，皆即胜预期。未怕输。再懒，只想高高飞，互挽手，一起再冲刺。光阴不会往后退，天塌开伤心忆起，愿我会拭干眼中泪。天空海阔我共你，再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有勇气，愿趁风再起，万里飞，皆即胜预期。别怕输再冷，只想高高飞，动挽手，一起再冲刺。光阴不会往后退，天塌开伤心忆起，愿我会。眼中泪，天空海阔我共你，要领略人生的美，云外看，心心碎，不管多艰辛，只需有志气，让我冲冲冲，即想有消过去，前路有进退。往后退，天塌开伤心忆起，愿再试高飞的滋味。天空海阔我共你。 冇錯，係先衝上雲霄啊！林子祥阿 Lam 哥哥嘅作品啦。嗱，頭先咧，點解我哋最尾個挑戰咧？頭先我哋播緊歌嘅時候咧，其實個 Facebook 繼續係 live 嘅。咁如果你有睇緊嘅朋友咧，就見到 下半場大結局。 係啦，下半場大結局咧係發覺全部都失敗嘅。桂花田姐姐咧就话自己出猫咧就赢咗一次，但系第二次咧佢连举都举唔起咯。 系 而阿曾志豪哥咧，甚至乎亦都已经同埋黄耀祖跌埋同一间度啦。 系啊，好惨！我喺度睇紧大家嗰啲嘅留言咧，例如有早早条腰唔起嘅，你明唔明白？即系睇到呢一句嘅时候好惨。有听众咧就话：喂，早早你试下咁样。但系跟住就有人 comment， 佢试咗啦，不过唔得啊。 系啊，好啦， 好多波发生嘅， 全城喺度笑鬼，大家。 好啦，我哋而家要揾下科学家出嚟啦。呢个犀利啊，呢个美国科学家 Brian Ford 啊。 哦， 系啊，唔识，不过个名识读。 系啦， 佢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点解大部分男人会失败？同重心咧，佢话只系有少少关系嘅啫，即系嗰个重心咧，因为有啲人就话系咪因为男仔高啲，女仔矮啲，咁但系佢话喂，咁都有啲男仔佢唔高噶嘛，譬如 系咯，我哋直播室有个啦， 我唔算矮嘅，不过我系唔高，所以我会更正你嘅。 冇错，佢话咧，佢话都 如果你 讲 矮嘅话咧，我哋个台有一个 系啦， 但佢职位高 系冇错，所以我哋都唔讲佢啦。佢话原来就女人嘅重心虽然比男人系低啲，但系佢话咧，由于咧都系讲紧几厘米几厘米，即 系 又未去到两米同一米嘅分别。 我觉得如果系咁样讲嘅话， 所以佢唔系， 其实唔系用性别去衡量噶，女士都可以好高噶， 系 咪？啲高女士系可以做 大头嗰啲咁点啊？一米九几咁样。 佢而家咧，只不过系啦，点解都同女人有关呢？佢话的确就唔系因为嗰个高低嘅问题唔关事嘅，佢话咧系同。 腰长脚短 有关， 系啊，我觉得系同 系咪同嗰啲筋骨即系松唔松 啊？脚啊， 长度啊， 唔系腿，系脚。 因为女士个盆骨嘅构造同男士唔一样。 我话咗脚。 哦，我拉到上去骨啫，有冇我错噶？ 即系我叫你第二只脚出嚟嘅时候，佢怼个啰出嚟，系咪讲盆骨啊？ 喂，有联系噶， 咁我而家讲脚啊嘛。 好啊， 佢话同只 野蛮， 同佢喺周围， 唔俾啊！ 佢话同 野蛮喺香港唔止我一个。 同嗱，我哋咁计啊，同脚掌 size 哦，即系脚大系嗰啲啊。 咁我哋三个边个只脚最大啊？ 我唔系咯，肯定 我咯，掌最大咯。 系啦，佢话咧，因为咧，当男人只脚同女人只脚相比嘅话咧，佢话普遍一定系男人只脚大好多嘅。 系， 就算你话女仔好高都好啦，佢话咧，当大家都系向后褪两格嘅时候，佢话咧，你褪两格同我褪两格咧。距離係唔同嘅， 係啊，知道啊，所以頭先咪話近啲會好啲 咯，但係你唔可以出貓咯， 呢個係個遊戲嘅規矩嚟， 係啦。 但係點解你做唔到咧？ 我呢只 腳大咯， 你幾多號鞋啊？你著 我呢只鞋大啊， 即係冇人試過做唔到賴只鞋大， 唔係喎，有關係喎，因為我哋攞只鞋嚟度嗰個長短嘅， 我42號腳咯， 我都係喎，九號咯。 我八毫半咯，但 你八毫半爭少少啫嘛。 但如果我除咗只鞋咧，我一定咪攞到。 唔使除啊，唔使除啊。 佢就話咧，冇亂咁除。 哦，咁咪嗱，其實大部分佢哋有啲人咧都係赤腳做嘅， 係咯， 準啲嘅。嗱，佢咁講嘅，佢話咧，當大家都係褪後兩步咧，男士可能褪後咗咧已經60cm，但女士咧可能只係褪後咗50cm。所以佢話咧，你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 你距離闊咗啊。 你又闊咗啦，同埋咧，當你個頭咧想向前貼嘅時候咧，佢話咧會變咗向前斜落去。佢话咧就唔 系 好平嘅，因为你唔够近啊嘛，你又想将自己个头都要贴咧，佢话你个身就会向前倾斜， 结果咧重点就重心去咗前面， 冇错，就好似头先阿祖咁样咧，佢话喂根本喐都喐唔到，因为你成个重心咧你已经 shift 咗去前面啦，向前转移咧，但 系 由于女士咧佢个距离 跌添啊，冇话 系啊， 你向下跌喺边度？ 我块面咯，因为个头，因为个重心就喺晒个额头嗰度，所以个头就继续咁样坐落去埲墙度咯。 我想话如果腰长脚短或者腰短脚 場嗰啲人咧，都可能有唔同嘅，都嗰、那個那個分別。 可能會㗎、 啊， 可能會㗎。啊，唔係、啊，但係佢又唔係淨緊，唔係淨係講腳長㗎嘛。因為佢個腳掌啊，嗱，因為腳掌咧，嗱，有第二個定律㗎嘛，即係你就算個子唔高。但系你脚掌都可以大噶嘛？ 我咯， 系咯，我都已经避开唔讲噶啦。 我认啊，系啊， 系咯，我估唔到佢都有42噶嘛，好犀利噶嘛。嗱，系啦，所以同高高矮又唔关事。 所以头先我话咧近啲，即系我度翻准啲近啲咧，系可以攞到咯。 系 啊，呢、這个我都感觉到。 咁但系如果用呢个计法，你咪会即系好似自己出猫都行近咗咯。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度得 tight 啲，因为我只脚我呢只鞋大啲噶嘛，咁样咯。所以头先你话赤脚同唔赤脚，如果我除咗只鞋，我肯定攞得到啦。因为真的短了嘛，那个 路程是啊，即是证明呢、证明你其实那个鞋都大的。 是 啊，如果不是你不 会。我觉得这个真心的圣诞 party 就来了。 是啊，这个挺好玩 的。 零成本哪里都有凳的嘛， 是 不是、 啊、 即都可以召集一下。大家如果平时有玩开这类型的 challenge 啦，又或者有这样的圣诞 game, 不是很洗成本。 他又有科学、 啊。 是 啦、 啊、 又好笑、 啊、 是不是、 啊、 你 send 给我们，我们跟大家拍段片、啊、我们做了先。大家觉得好玩的话，但至今年 Christmas party 多咗 game 玩， 同埋仲可以咧过两关啊！第一关就先估下，猜猜我画嘅系边个？小飞侠是谁咧？真系问你点算啊！真系啊！哎呀，欢迎你哋呢个朝头早咧参加我哋呢一个挑战赛啊！可以重温下先，我哋出丑嘅片段嘅。 系啦，我哋嗰个香港航空仲未讲到啊，由十点谂住讲， 歌都播咗啦，都仲未有得讲佢真系。唔系，如果香港航空嘅话，希望佢快啲解决啲问题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继今年8至10月的三轮纾困措施之后，会在短期内推出第四轮纾困措施。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经济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进入严峻局面。昨日公布的10月零售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跌 24.3%， 是历史以来最严峻，亦预期失业率会由现时低企的 3.1% 再上升。 林鄭月娥說早前三輪措施動用200億港元，即使預計今年或未來一兩年公共財政會有虧損和赤字，但推出紓困措施正正是用好過去累積的財富盈餘。她說已經要求各司局長除了止暴制亂和全力支持警隊，亦要要求為局內有困難的界別提供協助。被政府要求改善財政的香港航空公司股東之一海航控股獲董事會同意向由八間銀行組成的銀團申請貸款共40億人民幣。海航控股發表公告指出，董事會同意公司同以國家開發銀行為牽頭行的代理行，以及同以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銀行等共7間銀行為初始貸款人組成的銀團簽署貸款協議，由公司向銀團申請貸款，期限是3年，前兩年是寬限期。公告說貸款用於海航控股及屬下航空公司的燃油、航空器材、升降費、人員工資、飛機租金等經營支出。海航控股是香港航空其中一名股東。特區政府說香港航空財政問題迅速惡化，如果未能在限期前改善，當局將在今個星期六或之前決定會否撤銷或暫時撤銷有關牌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香港的示威者希望得到自由、养活家庭的机会，以及按他们想要的方式贯彻信念，这个也是美国下一代人的希望。蓬佩奥在肯塔基州一间大学向学生演说，他说中国有义务按中英联合声明确保一国两制，美方的努力是要确保声明中的相关承诺，并非对香港人的空头支票。蓬佩奥呼吁香港有关各方避免采用暴力。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有手榴弹爆炸，两名军人受伤。发生爆炸的地点在总统府附近的印尼国家纪念塔，警方说没有迹象显示有人发动袭击，正调查为什么那里会有手榴弹。至于两名分别手脚被炸伤的军人已经送院治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8点，跌35点，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2跌1仙，腾讯控股331.2跌个8，阿里巴巴192.9跌2.6。盈富基金26.6跌5仙，美团点评103.7跌1蚊，中国平安90.4升8.5，中国银行3.1跌3仙，小米集团9.02升9仙，融创中国41.9升1.05，友邦保险78.7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18，瑞士法郎0.993，欧元0.683，加元1.33，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5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365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65美元，卖出1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跟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大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咧，我哋咧播紧歌嘅时候咧，我两位拍档咧就同我讲啦，哇，即系要攞翻出羽绒被出嚟冚先得啦。 系， 我嘅答案咧就系、是。使唔使咁快攞羽绒被出嚟冚啊？有咁冻咩？咁样 你巴闭，你嗰度风凉水冷，冬暖夏凉。 我都有，我都有冚啊！ 住喺避暑山庄咁样系咪？ 系啊， 我哋向北嘅，真系咧，嗰条窗罅咧，嗰啲风系嘭嘭声噶。 系啊， 唔入嚟啊！ 我哋住嗰度叫做避水山庄咯，系、 okay, 会流鼻水 嘅， 系啦。 正正系因为咁，梗系要即刻改个题目先啦，系咪啊？我哋攞呢一啲嘅小确幸嘅方法， 好 快手就即刻教下大家。譬如如果你就算冬天有冇一啲。人的感觉就是我已经穿好多衫噶啦， 点解都唔暖嘅？ 系啦，又或者食啲乜嘢咧，可以令到你冬天或者天气冻咗嘅时候咧，即刻暖咗嘅。 系， 甚至乎你哋好怕冻嘅，有啲要黐暖贴嘅话咧，黐喺边个身体嘅地方最容易有个好嘅效果。 系， 甚至乎你哋话要羽绒被啊嘛，有啲人系冚多过一张被噶嘛。嗰啲被究竟要啊用乜嘢嘅配搭咧，或者嗰个次序点样冚先，可以达到咧呢个保暖最佳嘅效果，就 系 我哋今日小确幸嘅题目啦。 不如自家去讲少自己的方法去保暖先啦、 哦。我试过最极致嗰次咧，我咪话上年去芬兰咧，佢、 啊、 已经系好冻噶啦。咁、嗯、我都话我以为咧，即系要肯定着到只肿咁样咧、嗯，或者嗰阵时喺香港咧，一定系大件细件咧，好多件衫啊嘛， 好多。 你见我翻到嚟，哇，除好多层噶嘛。咁咧，但系嗰次咧就信咗个售货员讲，佢话你信我啦。三件衫搞掂晒， 三件添， 三件 我睇到呢个个报道介绍就系四件衫，都输啊！听咗你个三件衫先， 好简单嘅，一件发热内衣，但佢嗰件系超暖嘅， 系， 咁我就着咗一件喺底啦，跟住佢话嗱，你着埋一件咧，当系一件中层嘅，帮你系锁住个温度，系啦，但嗰件又好薄嘅啫。佢中間我就咁著嗰件佢話可以鎖住温度嗰件咧，即係同平時普通咧一件衞衣咧冇乜分別嘅。 哦， 係啦，嗰、那個薄度， 佢嘅嗱線水質地啊， 線水嘅線水嘅，但係咧係好薄嘅。佢、嗯、但係佢唔係羽絨啊，唔係棉啊，唔係乜鬼嘢啦。 風褸咁樣嘅，但係 又唔係風褸嘅，但係佢個質料咧係滑滑捋捋咁樣嘅。但係總之你知道咧就好輕嘅、 嗯， 你就咁睇你唔覺得佢保暖嘅、嗯？我信佢著咗第二層，跟住我話咁點啊？佢話著一件雪褸得啦。 哦、 就着一件普通的雪褛，但系嗰件雪褛咧又唔系羽绒啦，又唔系嗰啲咩，系我仲冇买长褛添，都系短身咧嗰啲叫做飞机 jacket 款咁样啦。咁、 啊、 只不过系望落去咧，好似阿祖呢个厚度咁样嘅咋、嗯，但 系 佢就 呢个系一个 唔系你后边嗰件啊， 嗰件褛啊， 即系嗰件 jacket 啦， 系 啊，佢系厚啲嘅咋，即系莫又唔重手，跟住我话真系得，佢话负十二度噶啦已经，我话肯定得，信我啦，负十二度啦咁样， 即系冇同佢讲我病位咁 啊。跟住我真系信咗佢，结果真系成个旅程，我嗰年翻嚟我都已经即系炫耀咗一次，我话好正啊，真系咧冇着任何厚衫咧，净系呢三件打天涯。 咁、我想问， 搞掂晒真系。 呢三件衫系咪相对地贵嘅？ 唔贵，因为我唔系咁，因为我去嗰个牌子话平啊嘛，全部几嚿水几嚿水咋，好平咋。 就算嗰件雪褛都系几 雪褛就几嚿水。如果你喺香港咧，根本用唔到件雪褛咧，你买里边嗰两件咧，平到一个地步。百几蚊，百几蚊咋？ 系啊，嗱，呢个咧系 三件搞掂，哇，几开心啊！我真系 三件搞掂咧，系有个名嘅， 系 呢一个名咧就叫做 丰收三宝， 系啦，系叫做玉米式嘅穿法啦， 即系粟米， 系啦系啦，粟米式嘅穿法啦， 系， 因为咧系好多即系喺台湾啦或者日本， 佢哋好冻啊嘛， 嘅方法嚟嘅，就是、最底层咧就系一个发热嘅衣啦， 系 发热嘅衫，即系嗰啲发热底衫啦， 系 第二层咧就是一啲半领或者系圆领嘅衣服，其实咁样就已经。可以最外层咧就一个厚嘅褛咯， 冇错冇错， 呢个咧就叫做三层嘅方法。其实即原来有阵时真系唔好以为咧着得多系有用嘅。另外一个我见到咧就 系 四层嘅，四层咧就 系 首先如果你真系好怕冻嘅话咧，底衫或者一件发热嘅内衣呢、 這 个就系最底层， 一定要有啦。 系啦，到第二层嘅时候咧，跟住佢就话咧，你有一个学问你要嚟理解呢个一个 concept 嚟噶，唔好以为你着啲衫咧。好要好贴身， 是是是 每一件都好贴身嘅话咧，话嗰样嘢咧，点样可以帮到你保暖呢就喺衫同衫啊，一层同埋一层中间，有一啲嘅位置嘅话，就可以积聚一啲空气啦。呢、啲空气咧就可以帮你保暖最好嘅方法啦。 即系话唔好着得好紧身咯。 係啦，即係第一層咧就係著件緊身嘅發熱內衣啦。 因為你個人已經喺個誒，即係喺度温緊暖啊嘛，係咪？即係 温緊暖，你 正啊，就係寒緊冷添，係啊，係啊， 發緊癲添啊，我仲真係 發緊癲係啱嘅喎，係啊， 係啊，聽到你咁講仲發癲咩？ 即係你將你嘅身體嗰啲熱咧，同你件衫一齊咧，就發揮呢個暖嘅作用，所以咪即係即係運作緊啦，你個暖。咁所以咧，佢話咧，再咁貼咧，佢就話咧，佢就比較吃力噶，即系佢将嗰个暖咧， 系啊，不如等我讲啦， 系咯， 着咗个发热内衣喺底之后 咧，好明晒，不过我想听阿祖解释。 第二层咧就系着一件松身嘅衣物啊，即系好似我而家着紧呢啲叫 sweater 呢啲一件 普通卫衣， 普通卫衣就得噶啦，唔好太贴身， 俾佢啲暖气周围走系嘛， 系啦，有啲空气嘅。第三层咧就可以轻轻紧少少，如果你真系好怕冻，记住要着一啲咧扎袖或者系樽领嘅衫再着喺面，个原理都一样嘅，就 系 呢个颈部嘅位置咪会入风嘅，保护住手袖手腕嗰啲位置保护住，但都唔使太贴嘅。 系 到最后尾着一件厚嘅褛，咁四件衫咧应该就点样都够啦。 系啊，咁同埋佢话呢个方法咧，佢个优势系咩呢？出面好冻，入到室内嘅时候咧，你逐件除咧就唔会咧话我冇得除啊，我热辣辣啊，因为我以前系衰咗呢啲嘅，譬如咧会着一件樽领嘅厚冷衫，咁然后咧出面再着一件即系譬如羽绒咁样咧，以前觉得咁样先叫暖啊嘛，咁结果咧嗱，第一又重啦，重小能顿啦，即系第二咧入到室内嘅时候咧。你就算除咗件大褸，你嗰件樽領咧吉到上喉嚨定咧，哇熱到咧，咁你點除啊？然後嗰陣時仲要好傻咧，裏邊仲要著羊毛底衫 咧。 嗰陣時 我都係諗著住，除咗俾人哋見到件底衫，或者你羊毛底添 啊，直情哇汗流接背唔掂當到咧，真係。 唔係真係，因為香港咧真係咧，我哋唔係好興習慣屋企有暖氣咧。 冇錯。 如果喺外國咧，你喺屋企啊，即係冬天咧，你喺屋企裏面，因為開曬。暖气恒温暖气喎，仲要 系 可以咧着短袖短衫短裤， 系嘅系嘅。 但系我哋香港唔系，所以咧我哋成日攞咗香港嗰个冻咧个概念咧就拎咗去外国嗰度咧，下下嗰啲好厚嗰啲画毛嗰啲嗰啲叫做 hoodies 啊嗰啲咧， 羊毛底衫啊嗰啲叫做龟佬裤啊嗰啲物咧。其实喺到外国嗰度咧系用唔着嘅。 譬如我去英国，我系出街我系着三件衫嘅啫，底衫、一件冷衫同埋一件外套咯。 系咯， 我就够噶啦。 系啦， 因为你对室内嘅地方，好似头先豪姐咁样讲，你嗰件樽领啊， 唔掂啊！ 人哋问你，咦你好热啊？因为你去到譬如去到食饭饮嘢，你真系其实你着住一件 T 恤都可以够暖嘅。 人哋有暖气啊嘛。 系啦， 因为佢 底衫仲要记住啊，以备不时之需，着件靓啲 噶。 系啊，喂，但系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香港人啊，十几廿年前咧，我咪话咧，当我哋中意着嗰件啊北面嘅羽绒嘅时候咧，北边有块面嗰件羽绒咧，因为佢实在太厚太热啊嘛，香港嘅冬天又从来都未试过可以咁寒咧。嗰陣時香港人點著噶？裏面著件白色短袖底衫咯。 係啊，為咗著而著咯。 其實咪已經係呢種初階玉米化咯。 係啊， 但 係 不過佢裏面冇得除咁解啫。 但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咧，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話，我去到外國，即係我都講得我去過最凍啊嚇，都係去到英國啊，負一兩度嗰啲咁樣嘅啫。特別去到有陣時好啲，我哋好多聽緊嘅聽眾，佢哋可能係住多倫多噶嘛， 再勁啲。 加拿大嗰邊咧，真係可以去到負十幾啊、二十幾度嘅時候咧，佢哋成日都會話。嗰件因為你室內啊，你就著咩都好簡單有暖氣，但係佢一件好夠保暖嘅 外衣 羽絨，佢話呢個係好緊要嘅。如果要暖啲嘅話咧，唔好揾啲咁短身，包到落膝頭哥嘅話咧，又會幫得到手嘅。 我有啊！ 你呢個真係包得到落膝頭哥。 咪因為佢矮啊嘛，咪包到咯， 係咯，啲尷尬， 係咯，係咯。 衫嘅著嘅方法就好多啦，另外咧仲有啲嘅提供嘅，例如頭先我講到咧就係嗰啲 暖包 啊嘛，有冇用嘅暖包你哋？ 暖包我有用嘅，因為咧你知成日女士手腳冰冷噶嘛，咁我都好多時咧都會即係擺兩個，左一個右一個喺個袋度，得閒揸下佢，咁跟住咧就暖一陣啦，跟住又哦，咦唔夠凍， 你有一物幾用添啦，悶嘅時候揸下佢， 其實係因為。佢都係一粒粒裝啊嘛，不過 哦，冇嘢啦，好，繼續啊。 佢一粒粒裝咁，有啲係， 即 係唔係黐嗰啲啊，唔係貼嗰啲啊。 OK。 咁但係如果有啲貼嘅咧，貼喺身裏面嗰啲，又究竟點貼咧？有啲位置都要啱。 估下豪仔， 我就未試過貼嘅。我估 我有試過， 你幫僆仔貼都要貼啦。 冇啊，我冇幫佢貼㗎。哦，我老婆搞嘅啫。 我試過， 我叫著衫㗎嘛，我都係。 我有一次係要做一個戶外嘅演出舞台劇嚟嘅， 但要著薄衣衣。 係啊， 得層沙就做希臘劇啊！你諗下希臘嗰啲人著咩衫？ 衫噶咁樣，係嗰年仲係 點啊？應該 未露嘅，係保得住，保得住嗰個保得住。跟住咧就好悶，我仲係要，因為我做一個神啊，希臘嘅神啊，我企到好高， 哇！ 即係嗰層薄紗，仲要係嗰陣時係咩得五度啊，定係六度咁嘅啫，係凍到喊。跟住咧啲後台嘅朋友咧就幫我黐暖包，所以我即係有少少似嗰啲女明星咧，著嗰啲大露背啊、低胸嗰陣時嗰啲，係你估知係邊？ 贴喺胸膛， 胸膛 遮住嗰两点先，因为啲人成日都话咧，一冻咧嗰度就会飞沙我风中转噶啦。咁你起码嗰度又可以遮住，又可以保暖。 唔系，因为件衫即系唔系，我惊嗰个暖包会若隐若现。 唔系就 系 咯。 我估。大颈后面颈椎后面， 因为件衫遮唔到。 但系如果佢要暖啊嘛， 但我想讲呢个咧系第三位嚟嘅， 系啊， 其 中 一 个 咧 就 系 颈一定要有啊嘛。 后面呢个地方咧系可以帮到保暖嘅。我讲紧 额头，额头 点咧？ 僵尸先生一样， 有个口啦，咁不如冇咩都摆口啊。 唔系啦，我觉得颈一定中啦， 系颈系有 颈，两只手掌， 手掌又冇， 脚掌。 脚板都冇， 脚板好暖 喎。 脚 咧 咁就系另外一件事啦。你可以摄到你，如果你只鞋容许， 因为 你摄暖包 去雪地嗰啲，佢哋话真系要摄喺里边噶。 所以呢一个咧，佢有个解说嘅，佢就话 小掩小掩 小掩在边度？ 即系肚脐下边， 肚脐 重要位置上面。 差唔多啦，佢就系话咧， 会窿 噶。因为咧，你喺腰部嘅附近咧，你谂翻你身体里面系有好多内脏嘅器官噶嘛， 好重要。 佢话你谂下，如果你可以令到佢哋觉得暖嘅话，即系你嘅器官啊，入边身体嘅器官，佢哋系 function 到啊，咁样就可以为你带嚟一个最大嘅暖意。所以咧话第一位嘅地方咧，应该就会摆条腰嘅位置 度， 咁样咧就甚至你系只手脚冰冷嗰啲嘅话咧，都可以因为。你个身体入边啊，血气运行得好咗，手脚都会暖咗， 咁、 就 可以用到桂花田嘅讲法啦，温紧暖啦， 系啦，温暖紧噶啦， 系啦，仲要 温 紧添 ，温紧暖啲。 另外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咧，颈后面嘅位置咧，背脊啊，即系我哋两个鸡翼骨中间嗰个位置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咧贴暖包啊，好嘅位置度嚟嘅。 反而心口就冇嘅， 心口冇啊，冇。 你头先话小掩咧， 小掩都要。 肚脐下方咧就系排第四位，都可以帮到手保暖嘅。咁、但系如果要黐暖包嘅话咧，呢、這个就可以学一学咯，系咪？ 系、 咁另外头先都讲到咯， 冚被， 冚被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 啊！你哋讲下先，阿豪仔，你点冚被嘅？ 一张羽绒被咯，而家、就咁冚啊， 一张就够噶啦，系咪？ 一张就够啦。 但系羽绒被你唔会觉得轻飘飘唔贴身嘅咩？ 轻飘飘， 咁你着潜水衣啊？ 唔系， 好贴身啊啩？ 其实啲被系贴身咧，先至叫暖噶嘛。 佢贴我好身噶、哦。 但咁如果我又 佢贴我好身噶， 分享下我嗱，我就唔系羽绒被嘅，我冷气被嚟嘅啫。不过我喺冷气被上面咧，有加咗一层嘅，咁嗰个咧费。薄嘅床冚之类嘅嘢啦，系啦，咁但系咧，咁我就好似有两层咁样，因为有重量啊嘛，就会令到阿天头先讲嗰种咧，系啦，或者贴身中咧，就会令到更加贴身。 但系同埋我同你都可以有毛鞋帮我扎上去啊嘛， 哦，毛鞋咁唔肯， 乖仔帮我扎一扎咁样就 OK 啦， 贴身咗啦， 贴身咗咯， 系啊，嗱咧，我建议大家咧，即系如果唔系太过怕被敏感嘅咧，一张毡咧，其实咧系保暖咗好多好多。 咩料嘅毡先？因为佢一啲系真系羊毛啊，定系咩啊？ 嗱，我谂佢讲紧嗰种 毡咯，即系毛茸茸嗰啲毡咯。 但有啲唔系羊毛噶嘛，譬如佢而家有卖嗰啲摸落去毡啊嘛， 系咯， 饮嗰啲毡酒咩唔通系咯？ 煎 喺个锅嗰度煎嗰啲， 系咯， 反复相煎啊，中药一样， 即系一定系羊毛嗰啲啊， 唔一定嘅啦，煎有好多种嘅，即系我会话，我谂阿田讲紧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平时大家有多，尤其是多啲老人家会冚嘅，嗰张有阵时系。啡色啊，嗰塊 以前就係啦，跟住有啲卷封邊嗰啲咁樣啦，即係以前我哋舊式係啊，但係而家好多日本嗰啲咧煎咧好靚噶啦。 係啊，我屋企有張煎係嗰啲絨毛嗰只咯， 係 啦 係 啦，咁嗰啲就好啲嘅，唔係羊毛嗰只咧。 嗰啲真係暖嘅，堅暖嘅， 都 OK 嘅， 係。所以佢話咧，呢今次咧有一個日本嘅睡眠專家就咁講嘅。如果大家咧就係是，哇！呢其實即係有嗰啲朋友好慘嘅。好眼瞓，但瞓到落张床，点样都觉得冻冰冰嘅话，瞓唔着咧。冬天嘅时候，佢就话咧，有啲人就会冚两张被噶嘛。佢话呢一个方法系 啱嘅喎。 O K， 嗱，两张被系会帮到你暖啲， 但一口一薄系咪一口一薄？ 咁仲要系嗱，被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噶嘛，边个喺底，边个喺面咧，就系佢要教嘅学问。 厚嘅喺底，薄嘅喺面。 嗱，其实咧，一阵先，我想话咧，如果你真系想再暖啲咧，你系应该咧，或者将垫咧垫咗喺你张床嗰度先咧。 哦， 咁你就更加 very good。 如果你想再暖啲嘅话咧，叫你老公帮你暖好个被斗先。 這個、是真的 或者叫个小朋友屙督便便喺嗰度，唔系尿啫，咁样暖啲嘛？ 讲系啊， 做咩啊？你到你咩啊？ 咁你继续讲啦。 系啦， 唔系我就系想话，即系加啲嘢咧喺个床垫上面咧，即系瞓嗰个位置咧，会相得益彰嘅。 都会嘅，都会。 佢就话咧，即系专家话你第一样嘢啊，即系究竟嗰个 layer 咁多种 layer 瞓觉嘅时候，边个喺面，边个喺底咧？咁样佢话咧，应该咧系要直接将呢个羽绒被咧盖喺身上面啊， yeah， 作为热能嘅呢个隔绝层， 啱咗。 跟住至于嗰张薄毡啊，薄毡啊，系啦，就冚喺上面嘅话咧，咁就会令到羽绒被咧就可以即系将个体温啊一层一层咁样咧保护住你啦。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如果你真系太冻咧，你冚件羽绒褛都顶到好多噶，成张被咁样噶嘛，佢都可以系啊。 所以不过而家咧都未系太冻嘅啫，搞定大家冬天都要好好保暖啦。 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尤其在这些年后，分开的那么远，感情就更难说出口。 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 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彭玲同埋王力宏让我取暖啊！听十二点新闻，跟住就会有风骚快活人啊！ 光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气温显著下降，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8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40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2跌1仙，阿里巴巴192.8跌2.7，腾讯控股331.2跌1.8，盈富基金26.6跌5仙，美团点评103.5跌1.2，中国平安90.35系升8毫，中国银行3.1跌3仙，融创中国41.75升9.5，小米集团系报9蚊升7仙。友邦保险78.65跌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英镑10.132，瑞士法郎7.893，澳元5.357，加元5.887，新西兰元5.098，欧元8.67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3点，跌166点。港金现价报1365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54美元，卖出146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打豪敦路。跟住同你讲一宗水管紧急维修啦，就喺红磡嘅宝奇利街去翻何文田方向，跟住观音街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噶，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通识60秒。 位于尖沙咀海旁的香港艺术馆闭馆一共3年，耗资大约9亿元进行翻新以及扩建工程，终于完成。扩建之后，展览空间增加超过40%，由7000平方米增加到10000平方米，增设5个展厅，现时一共有12个展厅。香港艺术馆是在1962年成立，是香港第一间公营美术馆。馆藏超过17000项的艺术珍品。翻新之后，香港艺术馆新增2个常设展厅，包括吴冠中的画作和个人文献，以及智乐楼收藏的中国书画。香港艺术馆的藏品跨越古今中西，充分体现香港多元文化的特色。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三百。 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呢都好传奇嘅一位司机大佬嚟嘅。係啦，咁但係呢佢嘅故事呢唔单止係即係激励咗好多人创业同埋即係追梦啦，都方便咗好多广大嘅乘客。 係 而且我会话佢 系乜嘢呢， 係啦，佢为呢一个行业呢带嚟咗一个呢好大嘅冲击啊，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呢一个嘅司机行业 係 有啲夕阳嘅味道嘅，同埋譬如 同埋江湖味好重嘅。 係你觉得吓你咁大胆啊， 我自己系驚嘅，我坐呢一种嘅交通工具，香港嘅交通工具啊，例如究竟我上车要畀钱先啦，定係落咗车先 呢，你驚呢即係个规矩唔得咧，会俾人闹。 系啦，因为你唔同位置上车咧，个价钱会唔一样嘅。 冇错。 咁究竟我俾得足唔足咧？ 系。 大指你要人哋找嘅话咧，又可能会俾人哋吓关心你，系咪？ 冇错。 系 啊 系 啊。 询问 你。识唔识规矩啊？咁样。 咁我喺边个位嗌落车？ 系 啦。嚟讲系啱。 系啦。 所以我哋要今日讲嘅咧就系红 van 啊。 系啊。 我真心惊搭红 van。 冇错。嗱，我哋先讲下咧佢呢个 真心 真心 惊 搭红 van。关于红 van 咧，我哋先讲下就系今日个主角 好 嗱， 当大家都知道头先阿祖话斋啦，可能你搭红 van 有好多讲，我哋应该咁讲，好多特色噶嘛， 系 啊，路段啊，线路又唔知啊， 系啦，唔系啲司机大佬即系啊，系点样嘅？ 唔系， 我自己惊啫。 由于佢有特色啦，咁咧，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位主角咧，佢就话啦，喂，咁系咪可以有啲革新咧？即系搭红 van 系咪一定要咁样搭先至即系上到巴士上到小巴嘅咧？咁于是乎咧，嗱呢位仁兄咧。佢就有幾個身份嘅，佢咧叫阿長啦，真係啦。咁咧佢就 長哥仔， 佢係港大碩士嘅畢業生，係啦， 八十後， 八十後 年紀輕嘅啫。 係啦，其實年紀都唔輕，同我哋一樣咯。 八十後可能佢好後咧，我都係舐住八十。 可能佢如果八九年嘅咁就已經都係唔係大嚇。 嗱，咁佢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啦。雖然冇人話咧，即係有學歷嘅歧視嘅，咁但係你都會覺得話，咦，一般即係你話做如果揸小巴嘅話咧。咁佢一定唔会特别高学历啦，系咪？ 去到硕士咁样啦，唔需要系咪？ 但佢系硕士啦，而且佢嗰个硕士嘅课程咧，系同嗰啲道路规划啦、交通运输有关嘅。佢、 哦、 曾经喺外国咧系做过一个咧，即系道路嗰啲叫做设计方案嘅一个咨询嘅工作。 哦， 即系去到讲紧咧系行政规划上面话呢条路点行啊嗰啲嘅。 系。 咁但系当佢回 咗学以致用啊， 系啦。但系当佢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唔係話梗係運輸署啦，亦都唔係話要俾啲意見咩三條隧道嗰啲嘢喎。 又真係喎，其實理應佢讀完呢個碩士呢個課程裡面咧，係講道路嘅時候應該擺喺呢個運輸署啊，運輸署 即係一啲規劃設計上面 噶 嘛。 嗱，即係嗰先行政啊嘛。 但係佢嘅夢想竟然咧就係話同阿田一樣，阿田就想揸巴士，係佢就話我要揸小巴。 冇錯，嗱，但係佢揸小巴有少少唔同，因為佢係自己咧以一人一車嘅方法營運咗一條得呢一架小巴。路新嘅路线， 犀利！ 佢话我啲路由我创造。 系啦，佢个路线咧就由呢个荃湾嘅丽城花园去到荔枝角嘅红 van 嚟嘅。 系冇错。 所以我第一样嘢，我得1872388。如果你揸住呢架红 van 嘅阿长，听住我哋节目嘅话咧。打个电话俾我哋，真 系 好想同你倾下。 又或者你系坐呢一条线嘅，即系荃湾丽城至到荔枝角咧。因为首先我哋唔系好清楚咧，未有阿长哥呢一条嘅小巴路线之前咧。 其实系咪呢条呢两个地方嘅街坊咧？系咪好转接嘅咧？因为丽城又唔近地铁站噶嘛，即系荃湾嗰头喺我哋附近，我哋嗰、那个咖喱炒蟹都喺嗰度噶嘛。 系啊， 你就系住嗰度噶。咁平时如果你去荔枝角嘅，你用咩方式嘅咧？佢点解会谂到要开呢条路线？嗯、应该就系佢见到有个市场 有需要系啦。但系见到一个市场嘅时候咧，阿长哥仔咧，佢更加唔系净系得个谂法，佢、嗯、有实行去做。除咗你做咗呢个路线之嘅时候咧，其实得佢一个头。先话一人一线啊嘛，因为得佢一架嘅车去做嘅， 车队得佢自己。 系啊，佢仲要咧，朝早五点几起身咧，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夜晚十点钟先翻屋企。嗱，系啊，真系好有心啊！ 每位咧就收$9嘅，但系佢就话咧，开头都有，譬如屋企人同埋佢嘅太太啦，都有啲拗头嘅，死啦！阿仔，你读完个硕士翻嚟，你话要整条红 van 线嚟揸， 你话要揸小巴 啊？咁样 即系其实咧，好匪夷所思嘅，即系会有一个叫后生小。少少啦，跟住话唔系，我要揸，我要开条，仲要开条新嘅红 van 线，佢唔系插队落去，跟住就要自己去揸营运。 有原因嘅，佢就讲咗出嚟啦，因为佢觉得咧，而家红 van 咧系有好大嘅潜力嘅、嗯，不过。营运模式咧就太传统啊，同我哋而家嘅时代咧跟唔上啊，所以我哋就要讲解一下佢呢一个特色嘅线路啊，佢唔知谂法嚟噶，佢个做法是如何，令到呢架红 van 咧就令到头先阿祖一早就话，我又唔知喺边度上车，唔知边度落车，要俾几多钱啦、啊，或者我要等几耐有啲嘅热门嘅时间，譬如翻工放工嗰啲咧，你一世喺呢个位，可能你都上唔到嗰架红 van 噶。 嗱， 可以尝试解决佢啊。 首先咧，佢系比起一般嘅小巴路线咧，佢都系好创新嘅，佢有 Facebook。page 即系你边有可能话哇？我平时搭开咩32A 嗰个小巴咧？哦，你上个 page 睇下佢呢条线啦。佢专门有一个 page 就叫荃湾西至荔枝角红 van。 系 咁呢个 page 里边咧就会介绍咧佢哋自己呢一个车啦，各式各样嘅设备啦咁样。咁可能你话，咁知道你有个车有咩咁特别咧？佢仲话埋俾你听，我哋嘅车咧引入咗啲咩唔同嘅系统嗱，包括原来咧当佢成立之初咧。佢係傳統嗰只咧，即係16座位嚟嘅。但佢話咧喺一兩個月之前咧，佢就已經 upgrade 咗成為19座位。 啊 okay, 首先佢自己 upgrade 咁啊，好多小巴都有啦。好啦，佢話紅 van 咧不嬲都係現金找續噶嘛。 係 佢咧就引入咗咧唔同嘅支付方式，有八達通啦。仲有 PayU 添， 系 PayU 都有啊，大佬， 即系用咗另外一个营运模式，系啦， 系喎，你直情啊，真系唔使即系冇散纸，冇带八达窿都唔紧要，你有电话嘅嗰种支付方法，真系 支付方法唔同之余唔止，佢仲咧可以出咗一个咧就叫做路线试行嘅一个时间表出嚟咧，俾所有嘅乘客咧佢查阅，所以佢就有一个面书嘅专业啦，佢喺个车上面咧有讲到明噶，譬如我呢一班车咧。我就算到时啊，得一个客喺呢个总站要开，但系够钟啦，佢就会开车， 好感动啊！ 唔使要你等， 唔使等满人。 系啦，有阵时你等满人咧，即系我又讲过，我俾埋嗰个位啊，你开啦，好唔好啊？ 系， 因为我喺等咗15分钟都未开，但佢就话唔会嘅，一个乘客都好啦。啱时间咧，佢就会开车，嗯、所以咧令到大家咧可以计到嗰个时间，佢几点喺边个位置就可以上到车啦。因为而家巴士啊，唔同嘅设。铁路咧都已经有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咧，话到俾大家知，大约你仲有几耐， 几耐时间到。 但我最欣赏佢系呢个 咩咧？ 用 WhatsApp 嚟留位 服 务， 真系劲， 系 呢个， 即系唔系你 我嚟 紧 啦， 系 啦。喂，即系话你等埋我，同埋俾个位我啊。 佢最紧要系留个位咧，咁即系我哋唔系好知佢实际上点操作。但系如果根据佢讲法，即系话如果我用 WhatsApp book 咗个位，喂，唔该我咧，啱8:30咧，我喺可能喺丽城第二个站就上车噶啦。咁啊，咪即系话，就算上剩一个位， 系 都唔会再接客噶咯。 哦，都系啊， 咁然后你就会听到 位啊嘛， 系啦，咁你就会听到啲好有趣嘅对白。司机，喂，仲有位，佢订咗位， 订咗位啦， 系咪玩嘢啊？边个订咗？我俾 WhatsApp 你睇下，你系啦。阿强话佢留咗位噶啦，已经。 不过我想话，而家有啲专线绿色小巴咧，佢哋都会有呢个服务，因为位多咗咧。嗱，佢唔系咁样 WhatsApp 佢嘅，佢就系预留喺嗰对门。一对门打开嘅时候，咪正正咧有两个位嘅，佢就贴住咧，贴住呢两个贴住一个一张纸 A4 纸写住咧，唔系佢话俾预留两个位咧，俾中途客上车，因为有啲人总站咧上晒咧，中途啲 我明 上十年都上唔到系咪？ 方便下大家 咁。嗰个就唔系预约咯，不过佢系自己 攞咗后面嘅位先啦，坐咗 嗰种系演唱会啊。绝望座位表， 薅起咗内部认购四个位先， 即系咁啦， 系啦，咁就唔俾你买住。 咁我觉得佢嘅理念可能嚟自呢度，因为都人哋专线都有话，诶、预留嘅俾中途上车嘅客啦， 咁好得意噶。咁呢个阿祥咧，佢话佢开头试行呢条线嘅时候咧，就大家唔系好熟手。佢话咧一日咧试过最低潮咧得一两个客嘅啫，咁所以佢话 因为冇人知啊，应该话 每一程。每一程咁，所以佢话咧，佢每一日咧，其实头嗰几个月咧，生意淡薄， 系啦，就蚀本做嘅， 系啦，最多就围到油费嘅啫。但佢话到而家咧，大家接受程度多咗咧， 知道咗， 佢 话 有收入啦，可以。 晒系啊，同埋我都系一个谂法几好嘅。有阵时以一个年轻嘅朋友啦，仲要系你饱读咗书吓，好似咧你进入一个传统嘅行业嘅时候咧，有啲人会觉得，唉，靓仔想点先？系咪啊？系咪想破坏我哋一啲？傳統，佢係咁諗嘅，佢就話咧，佢入行咧並唔係要搶走任何人嘅飯碗，因為佢知道咧，小巴嘅從業員咧，其實佢哋嘅而家要有得撈啊，其實都唔容易噶啦。但佢就希望可以用佢自己嘅專業同埋能力，令到呢個紅 van 啊，計呢塊餅啊，可以越做越大，香港人會繼續搭紅 van 咯。 係啊，所以嗱，我哋今日咧即係用呢個少少時間咧，就高度讚揚呢一位嘅阿祥哥啦，祥哥仔，佢因為佢創新咗一條路線，我覺得呢個真係好追夢嘅一種做法嚟嘅。咁同埋佢革新咗好多紅 van 嘅一啲收費或者營運方式咧。嗱，老實。可以推廣 的嘛？同埋咧，佢要開一條新線咧，係要經運輸處嘅，唔係話佢自己 攞。梗係啦， 我攞個紅 van 我就行條線，行條線唔係嘅喎，但啱又批咗俾佢嘅喎。 係啊， 咁證明佢有諗法咯， 有諗法同埋會有做法， 啱做得到添， 做得到啦。一八七二 齋上直 係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咧。嗱，我哋歡迎咧就如果呼籲到阿祥哥打嚟咧，就梗係可以啦。即係問一問佢究竟成個故仔咧有冇啲再即係感人啲嘅情節同我哋講下啦。與之同時咧，嗱。有坐過呢條線嘅， 好啊， 麗城至荔枝角嘅，喂，打你講下，你覺得阿祥哥咧裏邊仲有冇啲咩好得意嘅設計啊？或者可能你同佢傾偈咧，可以幫我哋補充一下。 因為而家得應該係得呢一條紅 van 線咧，我哋頭先有嘅一啲 WhatsApp 嘅訂座啦，佢有面書嘅專業啦，電子支付啦，甚至乎啊嗰個行車時間表啊， 冇錯， 幾點去到邊個站就會上車啦，嗰樣嘢咧，其他紅 van 係未有嘅。 係， 如果有坐過呢一條線嘅朋友咧，你覺得嗰個優勢喺邊度啊？好咗定唔好啊？点样嘅话咧，好希望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嗱，与此同时咧，你话喂，我唔系呢条线嘅客人咧，都欢迎你打嚟，因为点解咧？你有坐红 van， 你会唔会都可以咧当系提一提意见咧？就系、是、话我都好想讲啊， 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再发展啊，再加啲设施啊。 譬如你会唔会都好想话咧，即系有得用电子支付啦？你会唔会觉得而家用现金俾钱有啲咩麻烦？特别系咧，即系等齐先上车或先开车咧，会唔会都曾经令你有啲困扰嘅？即系话。你对红 van 有啲咩想改善？系啦，有啲咩经历嘅，你都欢迎打电话嚟嘅。 或者我想有啲司机咧，你即系好似头先阿祖咁样讲咧，我咩都惊嘅，即系上车我又惊，落车我又惊，俾钱我又 惊。坐红 van 嘅规矩 系啦，红 van 嘅师傅其实你可以同翻个阿祖唔使惊噶，即系我哋可能咧系嗰啲豪气啲个感觉，但你照样讲我哋都系好人嚟噶嘛，即系司机们你哋都可以俾个申诉嘅位置，你可以申诉翻。 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相信红 van 咧唔系净系得。亡命两个字嘅， 绝对系 系啦，应该可以有更加多嘅即系可能性咧，摆佢嗰树嘅咁啊，欢迎打嚟啦，1872388，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啊。咁如果要讲红 van 嘅，一定要讲四个字喎。 红色跑车啊？ 唔系， 是带著神秘？ 唔系，成日都话咧，诶，街口有落，街口有落，街口有落。 有时自由，是幻觉。 记你准我街好来。让背后的街炸作粉末，找一个新的海港再过生活。若困在这里不快活，搭一架小巴于那荒野中隐 好长噶，嚟自电影啊！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嘅主题曲啊！主唱嘅朋友系 Shine 嘅街口有落，我哋街口都有个电话有落啦，而家吓。 好啊 ，Hello 你好， 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你系边个啊？ 妹妹， 妹妹，你好啊！你系咪有坐过头先我哋讲嗰条线，定系一般红 van 嘅乘客嚟噶？ 我哋系住喺丽城花园嘅。 哦 ，good good good， 喂，讲嚟听下，有冇见过呢条传说中嘅路线啊？ 有，因为咧我家人咧就唔系我坐，但系咧佢又一路同我讲，其实咧佢都系一个硕士毕业生嚟嘅。 系系。 咁咧个司机咧系非常之 nice 嘅，同埋佢个样好靓仔噶。 系、哎、啊， 我哋睇相我都觉得好稳重嘅。 系、哎、啊， 好、 哎、 斯文， 好信得过，系咯、啊，好、哎、斯文稳重嘅。 同埋佢着晒即系冷衫恤衫嗰种咧，即系文职人员嘅打扮 咁 样 嘅，系 啊系啊。 啲都唔似温仔司機， 係係係。 其實屋企人咧就同阿祖一樣嘅，佢好驚啲紅温司機嘅。咁咧、我哋有個 Facebook 專頁咧，咁咧佢係好早一開車嗰陣時咧，佢已經有 contact 佢噶啦。佢、其實係最早期搭佢架車嘅乘客。 係係係。 真係同你哋講一樣。 係係係。 咁咧同埋咧仲有啲特別嘅安排就更加貼身添。咁因為佢朝頭早咧，有時初由初倉嗰時咧，佢唔係咁多客嗰陣時咧，屋企人咧佢就喺蘇屋度間學校度翻學嘅。咁咧佢甚至無佢係拉屎個客，佢話我不如車埋你上去啊！ 哦， 哇，咁窩心啊！ 即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小巴喎，佢係一架 紅的同紅 van 都係爭一個字啫。 佢係嗰啲禮賓車 啊 ，call 去嘅。的士司机 系 俾九蚊坐的士我屋企人吓。 哦，咁你系咪都有用过佢头先嗰啲咩留位啊，或者各样嗰啲嘢噶？ 系啊系啊，佢直头咧留位留到咧譬如屋企人咧系七点两个字搭佢架车嘅，佢真系七点两个字去到。咁咧系俾位佢噶，真系俾位佢噶。咁如果 因为留咗就做到添，真系 做到做到。如果譬如佢听日佢唔答嘅话咧，佢话俾你听，我听日唔答。 嗯 即系佢哋就 WhatsApp 讲晒噶，好清楚噶。 好犀利。 所以咧，去到大概过咗丽城之后，两三个站咧，有阵时佢就上，有啲人上唔到车噶啦。 系。 咁佢即系一转弯就上高速噶啦嘛。 系系系。 吓，佢同搭的士真系冇分别。 哦。 仲有一样嘢最窝心嘅咧，就 系 早排咧，深水埗嗰边咧都有堵路啊，有成嗰啲嘢噶嘛。咁、我哋其實我哋有二三四 X 咧，係同佢條路咧 parallel 咁上下，只不過二三四 X 咧就去到尖沙咀，同埋巴士係暫停。咁咧當時二三四 X 咧都 cut 短咗噶啦。咁佢喺 WhatsApp 上面咧，直頭通知啲乘客話，我都係收九蚊，唔加價，就俾翻個時間表佢出嚟。 係哦，即係其實喺人哋咧都坐地起價或者唔開路嘅情況之下咧，呢位阿長嘅呢條路線咧如常服務，照樣嗰個價錢，哇，好犀利喎佢。 係啊，係啊，係啊。 你想唔想當面多謝下佢啊？ 我代佢屋企人多謝佢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轉咗工啦，咁佢走嗰時咧都同佢有少少依依不捨咁樣話佢聽。 唔係你睇下，你睇下有冇機會而家喺電話度你直接多謝佢啊！我哋係咪 阿長？ 因為我哋好似阿長哥咧本尊真人打上嚟喎，係咪阿長啊 ？Hello， 阿長， 阿長你好、啊。 Hello， 係喎，你隔離有個你嘅乘客阿 妹 妹、啊。 系 长 哥仔， 系、你要唔要先多谢咗佢先啊？ 多谢晒你，其实我唔系你乘客，只不过我屋企人咧就系你乘客。我谂你都有佢印象噶，有个男仔后生嘅戴眼镜嘅，成日都喺苏屋一间学校落车嗰个咧，知唔知边个啊？ 记得阿 Sir 啊嘛， 系阿 Sir 啊 哇，犀利、 而家冇搭车啦。是不是啊？ 他转了工埋去。 是 啊， 我是他家人，所以呢你跟他的关系呢他很多时候都告诉我，昨天呢报纸见到你的样子，他立刻拿给我看，他说这个不是司机咯，这么说真的很多谢你咯，甚至乎有时候呢你一架空车呢再去回来丽城嘛，是不是啊？我都知道的。 系啊系啊，因为只觉得即系有街坊需要我，咁我就会为街坊服务咁咯。 好似区议员， 我哋咁话你 唔系个个区议员系咁啊？你 系 最大分别啦，你知唔知啊？ 系啊 ，OK， 喂，嗱，先多谢咗咪咪先，多谢咪咪先，唔该晒咪咪啦嘛。 长哥仔你好，你而家揸到边个位置啊？ 嗯， 你而家系啊？你嘅路线而家去到边个位置啊？你？ 我而家喂，中途有休息嘅，我系翻工放工先开工嘅。 哦，所以你而家安全唔系揸紧车啦，可以坐定定 嘅， 真系 安全嘅。 系啊，嗱，你就系头先我哋讲嘅呢一条荃湾荔城去到荔枝角新线，以一个硕士生嘅背景，自己开一条新路线嘅阿长啦，系咪？ 系 系系，你好啊， 你好啊，首先非常多谢你，然之后听我哋风骚爆人， 定系你嘅朋友听到，即刻叫你打电话 上 嚟。 系啦，点样揾到我哋啊？你？ 我都系朋友话俾我听，你个故事 on air 又系啊，即系我哋通缉你咧就成功咗嘅，真系。 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其实我哋睇到你所有嘅资料嘅时候咧，如果我系你爸爸嘅话咧，应该第一样嘢系会想攞棍打你嘅。 系啦， 做咩？你读完个硕士仲喺外国进修 完之后，揸 小巴。但系我哋听到你咧一众所有嘅理念啊，各样嘢，我哋都觉得好感动。 个心啊，好紧要。 嗱，时间唔够嘅，因为我哋啱啱先捞到你翻嚟，你介唔介意咧？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打翻俾你。 我哋会听住新闻。先 好好、啊、 听完新闻同你倾多几句好唔好啊？ 好 啊， 好啊，嗱，多谢阿祥先，咁我哋一阵间咧再揾翻佢，哇，好高兴啊！ 我哋听众咧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讲下佢呢条路线啊，可以赞下佢啊， 同埋其他红 van 你有啲咩服务想改善咧？电话号码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美国冇理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认为香港各方面仍然高度自由，反问有边一方面自由受损。佢又话，外交部寻日提出制裁美方做法，有关事情属于外交事务，特区政府将会按中央要求作出配合同跟进。林郑月娥又话，经济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进入严峻局面，政府短期内会推出新一轮纾困措施。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发表2018年周年报告，全年有27宗违规情况或者异常事件个案，有183宗或者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资料的个案，比对上一年增加五成。专员表示，违规的个案大多都是由人员大意或者不慎所致，没有发现别有用心或者用心不良，而涉及法律专业保密权资料的个案中都没有实质取得有关资料。民阵发起今个月8号游行，召集人岑子杰说，今次警方同他们商讨较多游行细节，包括询问他们将游行改为集会的意向，但他说到时维园应该有其他展览，为免造成混乱，不会将游行申请改为集会，强调会作两手准备，期望游行可以和平安全地举行。若果今次游行申请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岑子杰说希望警方可以以6月时的处理方法，视乎参与人数而开放更多的行车线路的安排，但如果再获批反对通知书，他会同其他政党再作商讨。他又说希望警方能够拎出智慧处理，反对游行只是会令市民更加愤怒。他说要社会回复秩序，政府必须回应市民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撤销被捕人士控罪。黄泥涌市政大厦今朝早发生火警，康文署话黄泥涌体育馆和公共图书馆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消防朝早7:57接获火警报告，动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灌救，火势在8:36救熄。事件中有20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明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气温显著下降，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41.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7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6.2毫二，跌1仙；阿里巴巴192.7，跌2.8；腾讯控股330.8，跌2.2；盈富基金26.6，跌5仙；美团点评103.3，跌1.4；中国银行3.09元，跌4仙；中国平安90.45元，升9毫；融创中国41.8，升1元；小米集团9.01元，系升8仙；友邦保险78.75元，跌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2，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5，加元1.33，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3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365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1.16美元，卖出146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0接受报名了，主题是有家好雇主，鼓励雇主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帮到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他们翻工就会更加落力，公司都得益的。 是啊，我们企业都支持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你公司都快点报名啦！ 详情请浏览劳工处好雇主约章网页。 三百 咁我哋好高兴咧，就真系可以捞到咧呢一位自己创咗一条路线嘅红 van 司机， 系 阿长哥嘅。咁我哋一阵间同佢倾偈啦。咁亦都欢迎其他听众咧。嗱，你有搭开呢条线嘅，固然你可以打嚟讲下啦。但系我哋都好欢迎咧，就系、如果你坐红 van 其他路线嘅，你都觉得对红 van 呢个传统嘅呢一种嘅服务咧，你有啲觉得想改善， 谂法系点 样咧？或者你有啲经验嘅，可能你话喂系啊，上次我同阿左一样唔敢嗌落车啊，又或者唔知点俾钱啊，各样咧，欢迎 好都得嘅， 两样都得嘅。够快咯，你觉得佢系啦，都可以打嚟讲下嘅。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揾翻阿长哥先。 系啊，阿长你好。 喂，听到自己把声系，因为有少少 delay 嘅关系啦。 啱啱听到呢句最啱， 系你啊， 小巴大佬啊，你哋好啊， 真系。喂，你个古仔咧，不如真系嗱，你由你自己亲自讲一次咧。点解当初咧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即刻谂到就系要揸小巴，仲要谂条新路线嘅咧？ 其实。我覺得松 van 是很傳統的交通工具來的，我相信是充滿著大家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是近這幾年其實松 van 的行業都被不同的交通工具影響，包括新鐵路、新的巴士線，都吸了很多客過去，我就在想、其實我有個這樣的專業，有這樣的能力，不如試一下啦，即會將一些、新的元素、將帶落去呢個行業嗰度，睇下會唔會可以帶到一啲衝擊俾呢個行業，然之後即係希望多啲香港人就會搭翻紅 van 啦。因為今朝我先有一個乘客同我講，佢話其實我以前從來都唔搭紅 van 噶，因為 驚啊， 就在有啲驚，有啲亡命咁，即係亡命就一向就同紅 van 就掛鈎噶。咁即係快就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亡命其實都幾負面嘅，即係點解？ 有邊個搭車想冇咗條命咧？係咪？所以就即係希望好多嘅範疇，其實就希望將一啲嘅新科技啊、新嘅思維啊帶落嚟呢個行業嗰度咯。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大家一齊向前向即係隨住時代嘅進步，咁就會可以。即係而家做到啲革新咁樣咯。 喂，但係頭先我哋個疑問咧就係、是，其實以你嗰個履歷咧，因為你是喺外地咧，都係做交通嗰啲規劃噶嘛。 你讀呢、這個都係一個咁專門嘅行業。 點解你唔索性咧？譬如話你都想革新嘅話咧，我哋諗就話，喂，正路應該入政府啊，去運輸署啊，去嗰啲交諮會啊咩都好咧。即係你直情係坐喺個所謂坐喺個 board 度咧， 係 做行政規劃。咁點解你會係自己落手落腳嘅？ 個人工可能會高啲， 係、 同時間亦都會舒服啲， 權力可能又大啲。 又少啲，但你揀咗一個比較難行嘅喎，點解咧，長哥？ 係點解咧？因為其實首先入政府有諗過嘅，但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喺而家政府裏面要去做一啲革新咧，其實喺內部都會面對好多壓力嘅，即係有好多既往嘅例子即係用緊，咁點樣去？創新到咧，其實係我覺得係難嘅。但調翻轉，如果個市場已經做到一啲新嘅嘢出嚟，而又符合到而家嘅法規咧，反而係更加容易去令到嗰個政策可以做啲改變咯。 Okay, 即系市场推动就政府配合咧，仲着数啲。 嗱，我即刻想问个问题啦。我估咧咁讲好似易啲啊吓。但当你遇着咧入到呢个行业，咁多老前辈响度，你要带嚟一个咁大嘅改革，其实开头系咪都会碰坏一面灰咁样嘅咧？ 其实真系冇喎，真系完全冇喎、因为其实 新鲜系咪啊？即系唔影响人哋。 所有嗰啲前辈咧就好帮我嘅。我有呢个咁嘅意念啦，咁之后咧就同啲老前辈讲噶啦，即系老行专，咁佢就调翻转冇 ban 我不得止，佢就好帮我，佢就话你想咁啊？咁我介绍啲人俾你识啦，介绍你喺边度租车啦，介绍啲商会嘅人俾你识啦。佢仲要即系佢哋嗰啲老行专系即系讲紧。老細級咁樣咁，即係同我哋呢啲社會小廚即係差天共地啊！咁但係佢哋直情專程帶我上去嗰啲商會嗰度啊，跟住之後就會介紹呢個阿祥啊，咁啊想試下咁。咁你 佢系嚟争饭食嘅，大家帮下佢啦。 系啦，不过佢咧应该可能会争到令到我哋成个业界啊，个碗饭都大咗，所以要听佢讲。 你觉得啲老行专点解咁肯帮你咧？除咗佢哋本身好人之外咧，系咪 阿祖嗰啲既定概念抹咗佢啊？ 系咪因为你 sell 嗰样嘢咧？其实佢哋都会觉得喂，如果做得成咧，大家都有着数咧，系咪咁样噶？ 佢哋都见到，即系其实个行业都人年龄老化啦，即系司机嘅老化啦。咁有啲青黃不接嘅情況啦，咁同埋因為其實成個行業上咧，特別紅 van 咧，就冇一間公司去帶住即係去 一啲大嘅方向啊，點諗啊， 去規劃成個紅 van 嘅，即係各自做，咁即係大家淨係睇自己嗰個路線咁樣，咁跟住之後，咁所以佢就有個咁嘅人，即係以往又做開交通規劃，咁會唔會可以帶到啲衝擊俾呢個行業咧？咁樣，咁佢哋其實都即係都好好奇，其實會即係呢個僆仔可以幫到呢個行業幾多咧？咁其實佢哋都即係都想睇下可以去到幾遠咯，即係睇下我可以去到幾遠咁。咁所以佢哋都好幫我。 咁而家你已經去到 尾咁都係 啦。係咯，你而家已經去到幾遠啦？因為我哋睇報道咧，你由一個一兩個客人到而家咧，你話有微利可以賺到啦。咁未來咧，你有冇機會譬如話？真係有車隊啊，整多一兩架車啊，請司機啊，譬如阿桂花田咧，佢手車好辣噶，佢好喜歡揸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啊， 咪都要考一個小巴牌嘅， 即係有冇機會你會再擴充你嘅營業噶？ 会啊会啊，其实而家呢个咧只系创业嘅第一步嚟嘅啫，即系亦都系用一个最低风险嘅方法去做，就系自己租架车，自己嚟揸。咁最大嘅机会成本就系自己嘅人工咯，即系创好多时即系大家话，你创业抌咗几多钱落嚟啊？咁我调翻转就同佢讲，我嘅最大嘅成本就系我嘅人工，即系我过去嗰 四 个月啦。咁其实即系人工就可以话接近做义工咁滞嘅，即系近呢一两个月先开始。 追得翻早兩個月嗰啲車租啊咁樣咯。咁而家例如人工大約可能等於普通一個小巴司機咁嘅人工咁樣。咁所以嗰、那個成本就係即係嗰個時間咯。咁其實長遠其實而家都開始咧就都會希望會揾多啲司機嚟幫手啦。咁之後就唔止一架車啦，會係幾架車，甚至當做好第一條線，就去試第二條線，再去服務到更加多嘅街坊。 去發掘下啲新線路嚇。 紅 van 大亨我見到下一個，我真係有呢個感覺，因為好多人就話夕陽行業，但你反而見到咧，其實喺香港紅 van 係有優勢嘅，而你仲去提升咗唔同嘅服務。咁你如果真係之後有你嘅團隊咧，仲有冇諗過喺個服務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阿祥。 有噶有噶有噶， 请空姐，请空姐。 我唔直接讲我想点做啊， 好啊， 我反而咧可以讲下，大家好多应该传统香港人觉得红 van 有一啲嘅缺点，或者可以期待改进嘅空间。 好啊好啊好啊。 咁呢啲方面都系我即系都会希望，即系我讲得出嘅缺点，即系希望我自己可以改善得到 啊， 系咪？咁第一，例如红 van。几时有下架车嚟呢？系咪？咁又唔知喎。架车嚟到有冇位上呢？又唔知，系咪？咁所以就我由第一日开始就有个即系 WhatsApp 嘅预约咯。咁所以就起码大家会知道，哦，我架车会几时嚟？有冇位？有起码 WhatsApp 我预约咗，一定有位啦。即系就算最繁忙嘅时间，连巴士都一定满座嘅时候，起码我已经预约咗个位。咁然之后，同埋有好多乘客咧都会好担心啊。几时嗌落车好咧？早啲嗌落咧，定 早 惊嗌落咧？我见到个漫画就话早又俾司机闹，咁早嗌啊，迟啲先嗌啦。 系啊系啊， 跟住咧就会又话太晏就，哎呀过咗啦，咁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跟住 咧， 系啊， 我听日先落，我听日先落。 你边度有位俾我落就落啦，我系讲呢句噶。 系啦，我行翻去。 系啦，咁又同埋另外有啲例如红 van 会等客啦，咁即系哦，尤其是而家近排即系近呢几年巴士有啲预报嘅时间啦，咁明明巴士五分钟之后到啦，我上咗你架小巴，点知你等翻十分钟先开始？ 系啊，蚀晒真系，系冇错。 咁时间 呢啲都系一啲嘅方面，其实我都想改善。同埋头先一开始讲到啦，即系亡命嘅红 van， 我希望保留住佢嘅快捷。但是不想要他的亡命。 哦。 是快捷但要安全。 我觉得没有一个乘客是想用条命去 换回来 的。本去搭车的。 是是 是。我记得我 点都不会这么计啦，是不 是小巴的时候呢，有个地方转有一个八个月的大肚婆。 是。 咁呢就在我的车上睡着了添。 哇。 跟着呢，但我就跟他说，你都不要睡觉，虽然我揸车揸得好顶。 哇，好嚣张啊你阿陈哥。好长啊。 其实的情况真是即是扶稳。安全啲 即系都冇人嫌你慢嘅，因为如果你揸得咁稳咧，相对你就肯定唔会一百米咁飙啦。 唔系啊，佢讲咗个佢要一样要快，不过系要唔使亡命 嘅。行八十咪行八十咯，即系 跟翻道路规定咯，系咪？ 遵守交通规则又紧要嘅。 如果咧最后我想咁样问你咧，嗱，譬如当阿片咧，佢突然间真系佢一大把时间啊。佢咧就可以遨游世界啦，佢系咪都可以咧？如果佢有嗰个小巴牌，佢有钱咧，佢系咪都可以自己开一条新嘅路线，就即系咁样揸小巴噶？系咪真系得噶？ 其实如果以法例上咧得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咧系需要做啲沟通嘅，因为 边个沟通啊？ 每个地方其实都已经有啲现有嘅，例如红 van 啊咁样去做紧咧。其实我觉得系要好避免到影响任何人嘅饭碗咯， 即系唔好搭咗线啊！ 好多嗰啲小巴司机其实佢每日嘅收入即系系好微薄，即系微薄到一定系低过一架巴士司机。咁。其实你想想突然间如果多了一架车下来行同一条路线，或者他还要是便宜他一蚊两蚊，跟住之后呢抢晒那些客的。 咁就大件事了。 你可以想想，喂，即刻会有人即是影响到饭碗的喎。 会有反应咯，好合理啊咁样。 那个人可能那个司机可能又要供紧楼臭的，即是影 响。明啊即是总之你争饭食啦。 其实就要好小心咯，即是看看起码不要影响到人现有的红 van。嘅營運啊，咁樣咯。 咁如果揾到，跟住同邊個講嘅？即係譬如我終於揾到啦，可能原來喺廣播道一號到三十號呢段路咧係冇小巴嘅，咁我就同邊個同運輸署講話，我想申請啦。 有嘅有六 van， 唔係我諗住淨係行呢段嘅，咁係咪跟住同運輸署講啊？ 同啲同 van 嘅商會傾溝通下先， 先擺一擺啲啲行業嘅行專傾一傾。咁如果佢 OK 嘅話咧，就同運輸署講啦。 可以咁樣咯，跟住就會同即係會同官方備案咁，跟、 okay. 住之後啊，我哋有會有個咁嘅路線，因為即係亦都傳統上紅 van 就會牽涉好多，例如即係地區嘅人士咁樣去有啲關係噶嘛。 明呢、這個我哋明啊。 咁都會例如同警方佢備一備案啊，準備有咁嘅線喎，咁即係去避免到有啲即係。不必要嘅摩擦， 明晒啊，明晒啊，呢方面真 系，即系读过硕士都系读过硕士，啲、 啊、 用字几出 色。喂，多谢你啊，长哥。嗱， 喂， 系 啊， 路路畅通， 系咯，好唔好啊？咁你如果日后咧有啲咩大展宏图啊，请我头先提议过你考虑下请空姐喺小巴上面 serve 人。 系啊， 我哋有个桂花田。 系啦，我哋会 provide 桂花田。 咪揸埋个咪好唔好？ 要啊 要啊，介绍个当地嘅特色好唔好？ 嗱，下一站咧就到广播道啦，有落嘅乘客咧可以揿一揿钟啦，真系嗱，喂，有机会再同你倾偈、 啊、 好唔好？ 加油啊， 好啦，多谢你， 拜拜 ，OK， 拜拜。唱歌的朋友咧，根据我哋嘅读音咧系咁样嘅 ，L I N Lin 嘅第一声即系 Lin 啦，跟住就 K O O 即系 Cool 嘅第四声 Cool Cool Cool Cool Lin Cool， 系啦，唱歌嘅朋友就 Lin Cool， 好啊， 哇，好卡哇伊呢，小白啱啊，系啊，你啱啊，好啦，电话号码1837388，你今日讲红 van， 头先听咗阿长嘅故事啦，究竟你搭红 van 有冇啲咩特别经验咧？欢迎你打嚟嘅，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Hello， 李小姐， 喂 ，Hello， 你好， 李小姐， 李小姐，请讲。 好啊，我同阿祖都一样咧，好惊搭红 van 噶。 你惊咗几耐啊？惊 嘅程度系咩咧？ 乜嘢都惊。 乜嘢都惊，即系落车惊啦，俾几多钱惊啦，嗌出声就惊啦，系咪？ 系啊，乜嘢都惊。所以我好少坐噶，同埋咧次次坐亲咧都即系都有啲惊嘅感觉啦。所以我宁愿搭的士噶啦。 O、okay. K， 你主要系边条路线试过搭红 van 噶嗰阵时？ 我咧因为我凑住小朋友嘅。 咁咧我就試過喺培正道嗰度咧，就翻去鑽石山嗰度有條紅 van， 應該喺佐敦開出嚟嘅。 OK， 係 係係。係啦，咁因為我小朋友喺嗰度附近上完嗰啲班咧，咁通常咧我上完咧，咁我都會搭的士翻屋企嘅。不過有時咧又想慳下錢啦，打下斧頭咁樣咧，咁就 嗰度好白啊。 係啦，咁咧就搭紅 van 咁樣啦。係。咁但係都成十幾蚊一位嘅。咁因為佢小童都計大人價錢㗎嘛、 啊。一個座位就一個收費啦。 係啊。咁我就叫兩個嘅。咁我同個小朋友啦，跟住我就自己咁樣。咁佢呢就好似桂花田咁樣講啦，喺中途站呢佢嗰度呢就貼住張紙咁樣就要打去咁樣話要留位咁樣嘅。係、啦，跟住咁我打去留位啦，跟住呢有一次咁我打去留位啦，跟住咁。兩位咁樣啦，跟住佢就好快咁樣收咗錢㗎啦。跟住呢試過咁樣去開到架車嚟啦，跟住呢咁佢就話啦，你兩位有小朋友你講㗎嘛，俾個媽位你㗎嘛，跟住佢就叫咗個成啦，你坐後面俾兩個位人 坐。佢係好嘅，佢係照顧你嘅，我以為係咪、原來咁樣。 不過豪氣啲啫就講得係咪。 但係即係反正好似你都唔啱咁樣。 係呀，都好似好唔好意思咁樣啦。 但其實可能係好心地嘅應該係。 系啦，系啦，但系我成日覺得嗰啲紅 van 嗰啲司機咧都好豪邁噶，即系我有時都好驚嘅，即系太大聲，我覺得。 哦，咪冇辦法，可能佢哋即系真系學你話齋咧，又直接啲噶嘛。有陣時佢哋中意焚下機啊，嚇， 同埋其實架車廂比較大，你同的士一個好大，即系的士司機唔使用咁大嘅聲音同你講嘢，因為架車廂個位置比較細啊嘛。紅 van 真係大啲，可能司機只係大聲，唔代表佢冇禮貌噶。我哋三個講嘢都大聲啦。 同埋咧，有一樣係身體結構問題咧，即係通常咧叫做啦揸。紅 van 嗰啲車長咧就年紀比較大少少嘅，係咪？咁可能佢哋聽過咧，開始咧就比較開始即係唔係話佢差，開始可能咧唔靈光少少咧，咁可能佢就自己講嘢就好大聲咯。所以大家都要即係有啲叫做互相包容體啦。 其實打個比喻啊，你話紅 van 同埋其他嗰啲分別咧，咪好似大排檔同埋你去餐廳咯。餐廳有侍應咧，你慢慢又落 order 又可以點樣即係剔紙仔咧，就好方便嘅。但係你大排檔咧，喂唔該炒軒啊，你都係 即 係嗌曬嘅。 系啊，学少少文化啦。 咁如果你最 系 咯，咁如果你最想改红 van 俾你改一个服务嘅变化，有啲咩咧俾你拣嘅话？ 都系嗰、那个收费咯。 收费， 因为佢就系可以俾现金，你又好似要睇定个银包有冇钱先可以上车咯。如果唔系真系一隻500蚊嘅话，我谂真系唔好搭啊！真系。 唔系，你可以型啲嘅，唔使走。 包車， 包車， 包呢個月我嘅， 係啦，不如包的士可能仲好啲，真係啱嘅，啱嘅，明白。 真係太唔方便啦，尤其咁因為咧，其實你即係好似。如果你要去找的话他可能又会接你啊要找早啲出声啊早啲俾啊嘛即咁样㗎佢有时喎。 唔係因为呢他哋就真係争分夺秒嘅。你知啲红 van 佢哋好似头先阿祥话斋佢哋而家嗰个人工都系即係即係都好基本嘅咁样囉。咁另外如果你真係如果要用白窿呢可能呢又有啲行政费呢又扣减佢哋呢咁所以都可能要明白下佢哋嗰个位置囉。 係啊、okay. 态度可以好啲嘅， 系啊，好啦，多谢你啊，咪咪吓，啊唔系呢个咪咪，呢、這个系啊， 李小姐， 李小姐，多谢你啊。读下面书咧，阿丽河咧，佢就话啦，三位啊，我咧就旺角搭黄色小巴嘅，喺屯门嗰度啦，即系旺角搭翻去屯门，咁我话司机咧真系开得好快嘅，佢话咧都好惊嘅咁样，系啦，咁阿 Joy 咧佢就话啦，我以前咧每个礼拜五咧就会喺铜锣湾坐红 van 就翻美孚嘅，哇，速度快到咧，嗱，大家估下啦，铜锣湾翻美孚几快？铜锣湾翻美孚， 即系又有隧道又有交通，我估大红 van 咧，我就估15分钟啦。 系啦，冇错，准啦、真系啊， 挂晒住个大布嘅，你估我搭得小红 van？ 犀利啊！佢话咧速度快咧，15分钟可以翻到屋企啊。不过佢话一定咧系要绑安全带嘅，特别喺尾位咧，佢话佢试过坐尾位嘅时候咧。佢一个转弯， 洗咗落地下嘛， 佢就坐咗落地下。 难道我又冇试过咩？ 哇！我真系未试过坐落地下。 哇！一转弯，嘣就落啊！同一架车转下一个弯，到另外一边跌落地啊！ 哇！咁咪可以即系左转右转咯，咁样 系啊， 系啊，好犀利。咁然后另外咧个 Elizabeth 咧，佢就话啦，真心希望香港咧有多啲阿祥呢一啲朋友啊。佢话咧觉得佢好有社会使命，有梦想，又有实际咁样。譬如佢话咧，佢自己系识写 app 嘅，佢话未揾到工唔紧要，唔识电脑整都唔紧要。佢话咧就。 最紧有火热血帮手啦。即系譬如佢话，如果佢整一啲唔同嘅即系周边嘅事业咧，佢可以帮到阿翔咧。佢话佢都想试下噶，譬如话咩汽车维修啊，落广告啊，诸如此类嗰啲咧。佢话即系特别而家多咗众筹呢一种嘅即系渠道咧，咁啊可能会帮到更多有心人咧，就踏出佢创业第一步咁解。 其实我觉得呢个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咧呢几个月啊，尤其是喺香港咧，好似系多咗好多危险噶，但系同时间有危先至有机啊嘛，即系。点解唔諗下一个 revolution 咁样喺呢个业界可能其实都可以做一啲嘅革命啊。 立面讲 revolution, 吓亲人嘅。 我读书学嘅。 讲革新算啦。 阿佩冰都系话啦，佢话翔哥好嘢，佢话希望呢佢能够呢将红 van 呢发扬光大啊，唔好呢将佢变成夕阳行业咁样。 啱啊。咁多人都支持阿翔哥，但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成为下一个翔哥㗎。諗下有啲咩可以做啊。龙虎榜 盘州精选。你讲咩话？ 人你讲咩又使咩咁介意呢 ？Dusty Bottle 今次同填词人都想讲关于做自己呢个课题，特别喺对待人哋俾自己嘅嬲或赞嘅时候，都应该自我消化，唔需要全盘接收。作曲编曲 Dusty Bottle， 填词林宝 ，rap 嘅部分有 JMY Beats， 监制舒敏。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 Dusty Bottle What Did You S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 lunch 嘅时候咧，俾啲挑战你啦，可以试下举张凳啦，可以试下练画画啦，或者可以试下搭红 van 嗌有乐，练一练你嘅胆识。听日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